醒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西部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泊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早晨啊，各位听众，6:07啦，咁今天咧就系2021年嘅10月18日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咁希望大家喺今个星期嘅工作啊或者学习上边咧，个个都系顺顺利利。咁就最好啦吓，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咧已经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啦。哇，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除咗系凉咗之外，咁天气亦都系干干地。咁啊，出边咧啲空气又好好地咁样。即係係一種秋意嚟嘅，咁啊唔錯啊，咁啊希望由唔錯天氣嘅星期一開始，咁啊去到咧就係start up 你今個星期嘅工作同埋活動啦。早晨啊，各位聽眾，咁啊直播室有白權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星期一的时间我们又会心想，哇，今个星期的工作啊学习又会是很繁重了。上个星期呢感觉上大家都有些机会呢就是偷下懒。 今个星期要回一回神啦、我哋要专注翻我哋自己嘅工作上边。可能你又会觉得，哎呀，好似好攰，不如唔好咁谂啊。其实有份工都已经好好噶啦，又或者你而家嘅工作仲要系你自己中意嘅话咧，咁啊，即系有句说话叫做咩啊？只要条路行得啱嘅话，其实咧就唔怕佢远嘅。问题咧就真系你自己在乎自己嗰个心态点睇嘅啫。每每见到每一件事嘅时候，你都已经唉声叹气或者打定输数嘅话咧，其实做人咧系辛苦噶。这个世界好特别噶，佢本身都已经安排咗好多嘅将来俾我哋每一个人，好似命运咁样。但系咧，如果我哋唔肯用个脑嘅话，我哋就会按照住佢嘅安排。不过佢真系好好啊！这个世界咧亦都会向一啲有目标、有远见嘅人让路。这个说话咩意思呢？即系话当你有自己嘅主见，当你有自己想做嘅事情，有一啲梦想我想去实现嘅，有啲职业我好想去做嘅。好想完成嘅，有啲嘅课程我好想去读嘅，好想毕业嘅。佢又好好嘅，佢又会让路，佢又会甚至乎咧俾机会你，喺你身边嘅人同埋事会慢慢转变，朝住你自己想去一个目标，好好地去到进发。不过我哋心入边都要成日咧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心存感恩，因为懂得感恩嘅人，上天咧仿佛就会对佢哋更加网开入面啊。点解又咁讲呢？是因为总是希望这一班有心的人，懂得感恩的人，或者懂得自己目标方向的人呢，是真的可以找得到自己人生的方向的。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你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然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像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当？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疑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说话未曾讲，喺啲工作之前，不妨咧就心存感恩，懂得咧就系喜爱身边嘅一切，你会发觉你嘅工作会更加顺利同开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唔少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朝早咧都系边叹住咖啡边听住收音机嘅。不过你都要注意一下，到底饮咖啡嘅数量会唔会过多、啊？虽然饮咖啡的确系有唔少优点嘅。例如可以提神啦，帮助新陈代谢、燃烧脂肪、抗氧化等等。不过一般人每日嘅咖啡因建议摄取量系少过300至400毫克，而以市面上一杯大嘅冻美式咖啡或者系拿铁嚟讲咧，其实已经逼近咗一日嘅咖啡因建议摄取量噶啦。如果饮两杯嘅话，就已经超晒标啦。营养师又提醒大家，在市面上有不同的咖啡店铺售卖咖啡的时候，咖啡因多少都会视乎咖啡的浓度而有所不同的。他就提醒大家，某一些人士应该要少点喝咖啡，需要减量和适量。首先第一类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士了。咖啡因是中枢神经的兴奋剂，会导致血管收缩的，所以这一类人士就不适宜喝太多的咖啡了。其次，心律不整的人也不可以喝那么多咖啡，因为过量的咖啡因会令到神经系统过度兴奋而引起心绞痛的。第三就是患有肠胃病的人了，因为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若果在空腹的状态底下饮用，就很容易会刺激到肠胃的了。第四就是长期失眠的人士了。咖啡因其实是会刺激到肾上腺素的分泌的，那就会导致人产生焦虑紧张的情绪，而且容易出现压力和焦虑的人可能会因为饮了咖啡而令到症状加剧的。第五类人士就是孕妇和小朋友了，因为咖啡因是会影响小朋友的发育和生长的。而最后一类就是患有骨质疏松的人士了。咖啡因具有利尿的作用，会导致体内的钙、镁等等都会流失的。根据我们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的资料，一般健康的成年人适量饮用咖啡和奶茶等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孕妇或者是授乳妇女每日就不应该摄取超过200毫克至300毫克的咖啡因了。小朋友来讲就不应该摄取每日超过每公斤体重 2.5 毫克至5毫克的咖啡因。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只要是喝一小杯咖啡，可能就已经超过建议每日咖啡因的摄取量了。同时亦应该要避免饮用奶茶或者是茶类的饮品，否则有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的，从而变得容易受刺激、暴躁、紧张又或者是焦虑的。今日开始除了喝咖啡之外，其实朝头早都可以喝下其他饮品啦。若果你真的很喜欢喝咖啡，又觉得它帮到你提神啊、去水肿等等的话，都要记住适可而止，任何嘢都系要取一个平衡。无论系选择饮品，定还是系自己嘅健康，都希望你可以取到一个最好嘅平衡啦。 话正得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甘，是那黑咖啡，默默斟着咖啡，愿意斟到死。 共进咖啡。华正多合我心，为你煮咖啡。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6:22，咁啊，出边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5%，咁啊，翻工翻学咧就可能要加多件衫外套啦。星期一的早上啊，可以同大家睇睇、哦、有一个活动咧，咁啊都几值得咧，大家去到望一望嘅，因为都系啲正能量嘅活动啊吓。咁啊，寻日咧喺电力公司中电嗰度有一个嘅启动礼啊，咁啊唱出一啲嘅主题嘅舞蹈，咁啊都系同舞蹈有关嘅。今日有一个咧叫做爱跳舞嘅主题舞蹈咧，今日由本地著名嘅排舞师啦，加上咧就系电视选手节目啊舞蹈编排嘅朋友咧去到排嘅。咁佢哋自己都有佢哋自己嘅主题，个个咁做乜嘢咧咁样？佢哋除咗揾嚟一啲知名人士之外咧，更加咧就邀请咗一啲嘅运动员啊，包括咧就系桌球嘅吴安仪啦。仲有阿淑梅姐，啊，仲有咧就系啊好多嘅朋友出席，咁啊示范咧一个叫做爱跳舞嘅唔同嘅版本，咁啊鼓励啊不同年龄嘅人士咧，原来佢哋都系鼓励大家咧就希望喐多啲，活动多啲，运动啊的而且确咧相当之紧要嘅，佢哋更加希望啊可以为香港注入正能量，陪伴市民咧就走过呢个疫情嘅阴霾啊！佢哋话到啦，咁啊佢哋自己一直啊都系咧就积极配合咧就政府嘅环保政策，致力咧就系低碳嘅发电。咁啊，而家咧，咁啊，天然气发电咧比例已经咧大幅增加到咧就大概50%噶啦。2020年啊，咁啊发电嘅碳强度亦都因此咧就系较2019年降低咗接近20%。咁啊，另外啊，佢哋亦都会推出咗咧就系涵盖幼稚园至到大学嘅公众教育项目，咁啊推广一啲环保嘅节能啊。更加话到啊，今次爱跳舞嘅活动咧就提供一个有趣好玩嘅平台。鼓励市民咧就培养低碳嘅生活，令到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可持续嘅发展活力都市。政府亦都话到咧，咁啊，电力公司今次推出一个叫做爱跳舞嘅活动啊，唔单止咧就以创意方式鼓励市民喺疫情底下咧多啲做运动，更加咧就推广节能，协助咧就有需要嘅人士应对气候嘅变化，更加咧就系不断咁样创新啊，吓，相当之唔错。他们就希望力争就在香港2050年之前就实现碳中和，大家就需要知道减碳是有一个价钱在这里，政府就说他们已经以身作则了，例如已经订立了5年的新目标，可以就提升自身整体能源表现，同时都呼吁就社会各界市民就大家喂，碳电碳多一点。 慳咗電咧，就真係可以注入正能量，因為我哋各方面嘅環境設施都係好咗啊嚇。慳錢亦都減碳，咁啊將可降低轉用低碳至到零碳，呢、這個成本嘅舒緩電費上升嘅壓力嘅舒緩下佢。啊，所以咧，咁啊佢哋亦都由即日開始啊，喺佢哋咧供電範圍嘅14區安排多項嘅精彩活動。佢哋話到希望咧可以同市民共舞啊，真係跳舞個舞啊！由10至到11月啊，咁佢哋有一個咧就係叫做跳舞流動宣傳車，咁啊將會咧就係走訪唔同社區嘅，咁啊等市民咧就大家可以一齊玩一下啊，由佢哋工程師自己研發嘅一個跳舞毡，咁啊結合啊運動同埋環保，親身咧就體驗啊將呢一個嘅轉化為電能。明白的電力呢就得來不易，是啊，咁試想下，如果真係將跳舞嘅力量轉化為呢個電力呢，你要推喐一部冷氣機嘅話，我諗啊，你以後都唔會開冷氣。啊，仲有嘅喎，咁啊，佢哋會除咗舉辦多場嘅社區跳舞班之外啦，咁啊，亦都咧會陪市民一齊跳舞啊，做運動啊。11月更加咧就會推出一個叫做親子網上，有網上啊，大家容易參加。親子網上跳舞比賽，咁希望家人咧就一齊做運動，學習咧就係節能環保知識，咁啊比豐富嘅禮品啊，佢哋話更加好啊嚇。有一個項目啊，咁啊重點項目就叫做咧就係愛跳舞馬拉松，咁啊亦都喺明年初咧就舉行噶啦，咁啊市民就可以加入咧就創意演繹不同版本嘅主題舞蹈，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自己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啊的而且確跳舞咧啊有陣時又可以。減下壓，仲可以控制下體重，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嚟 㗎。原來沒有包袱，其實沒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足，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已独得。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飘流，孱有一堆理由，献出我。有一点理由沾心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口中极限开辟荒芜，原来口中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残弱已久。 一首歌曲嚟自 Robin 嘅《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21度嘅气温，咁啊转头6:30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我系阿 O， 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第一线，

威阿摄，能够喺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丧妻之痛刻骨铭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唔会忠于自己嘅感觉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7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朝头早嘅时间，呢位朋友唔知会唔会凉凉地嘅，仲瞓紧觉咧？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我上个礼拜对你唔住，我今朝好早起身打你电话。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啦。 唔系，我自己心有戚戚然，你打唔到俾我。 心中有鬼啊嘛。 系啊，跟住诶冇啦，跟住又唔记得咗听电话，唔知行咗去边，跟住我就系咁攞住部电话等你咯。 成晚就系拎住个电话瞓觉啦，跟住。 系啊，咁啊做咗少少起身啦。哇，不过我今朝都系要提下大家，好似你头先咁讲，而家室外气温21度咧，唔使室。外都 feel 到，首先昨晚就已经即系完全唔需要开冷气啦，成日都就开住啲窗，屋企开晒啲窗啦，哇，已经好舒服啦，加把风扇，咁我直头瞓觉咧都唔需要开风扇添啊，就咁打开个窗咧。張被都笠到實啦， 係啊， 係啦、啊，我仲驚自己要可能要褲被咁樣先至夠舒服啦，點不知都唔係都要冚被啊。 係啊，即係如果你就算即係啲朋友驚熱嘅，開風扇咧，其實即係人係咁噶啦，你瞓著咗咧就唔係好理到啲天氣嘅，咁你可以教係啊，教個時間就係1小時。咁啊，吹到自己冻冻地，跟住咧就瞓觉，然后个风扇自己熄，又悭电又舒服嘅正。 系啊，都真系凉啊，同埋嗰种凉咧系都舒服，系清凉、 啊。系啊， 系啊，即系有风，即系有时有风咧会热风嚟啊嘛，可能佢系凉风嚟、啊，所以今朝咧提下大家，譬如你话起身咧，一打开张被落床嘅时候咧。最好都即係笠翻件薄嘅外套又好，點都好。如果唔係咧，即係嗰個温差有啲大 啊。係啊，啲人話咩著翻件褸啊，披一披啊，係 啊，好似以前皇帝咁樣嘅，一離開宮殿咧，就皇上你冚翻張被先大風。 即係細個有嗰啲叫咩神褸啊咁樣，即 係 冬天嗰啲咧。咁啊，今日冇咁誇張嘅，不過咧，即係起身，如果你褲開張被嘅時候，可能都會即係有少少凍啦，或者涼啦嘅感覺咯。咁啊，都幾舒服喎，又覺得。不過暫時啊，我望出去咧就陰陰天咁樣嘅，即係都唔係話涼得嚟有太陽，因為前兩日咧咪都哇又涼風，跟住又太陽，個天氣好到不得了。今日就唔系啊，暂时未有阳光啊。 暂时啊，比较上啲云啊厚啲啦，系嘛？ 系啊，希望晏少少会出嚟咧。 系嗱、 啊， 今日 我小白 今日我谂住讲埋啫嘛。今日早上啊稍凉嘅，咁啊日间最高咧就27度，咁、大家自己执啲衫啦吓。 哦，咁应该都有啲太阳喎。如果你话最日间有27度， 系啊，不过吹北风，吹北风大家就知啦。咁我哋北半球吹北风啊冻嘅。 咁大家系啊、哦，都系着多件衫稳阵。 系，喂，唔系啊，话小白，头先咪话，前两日天气咁好咧，我见你又去到西贡喎。 哦，系啊，寻日咯，其实寻日傍晚时分先要去噶。 哦，所以系咪少啲人啊？ 唔系啊，都好多人咯、啊。 都好多人啊，系嘛？好耐冇试 weekend 走去西贡咁有限程啊。 系啊， 因为都拍唔到车，同埋好多人。 咪就系咁啱有人车我咁咪我去咯。 唔使、哦、你拍我， 系啊， 我去等你啊。喂，你我都话咧，你食嗰间餐厅咧，系我以前成日去西贡都必食噶， 系嘛？ 但后来咧，佢出咗名，搬咗去大埔之后咧、 嗯， 就好难食到啦。以前咧，佢系喺西贡村里面一啲巷仔，好细间嘅，咁佢都系食嗰啲啦，都系饮咖啡啦，跟住食啲比较健康嘅嗰啲奇亚籽嘅碗啊、嗯，或者有啲salad bowl 啊咁样样噶嘛。咁、 嗯、 但系后来咧，佢搬咗去一个比较当眼啲嘅位置啦，亦都大啲啦间铺咁啊，啲人打卡啦。哇，出咗名之后咧，我对上嗰次去咧，见到嗰条龙咧系二三十人咯。 系啊，同埋而家咧唔做晚市噶啦，发觉好多铺头即系佢五点半 last order， 六点钟就抛你走噶。 咁你去嗰间有冇好嘅体验啊？即系咪同我一样都系好中意食佢嗰啲嘢？ 其实咧佢啲咖啡我觉得都系好饮啫，即系其实西贡区好多咖啡都好饮啦，系咪先？我自己本身有，你就知道，其實我話好中意聞咖啡，因為我飲咖啡飲完 係咖啡 嘅，係啦。咁但係咧，我去到嘅時候，唉，一場嚟到，一場咁又唔好齋聞，因為大家利是咩？咁跟住咧，我真係飲翻杯啦，好啦，咁跟住咧，結果夜晚兩個鐘頭之後咧，個人就開始 shake 啦。shake shake shake 咁、oh. 样系啦，啲手手脚脚咧，硬系觉得有啲震下震下咁样咧，咁啊，冇嘅，自己知自己事，好心就唔好咁多啦。 哦，你都浅尝啫，谂住试下睇下人大咗嗰个身体机能有冇变。 系啦，冇变喎，竟然 系咯，即系你会可能，咦，以前饮有事，而家又冇乜嘢咁样，谂住可以搏下啦，点不知都唔得。 系啊， 咁下次去嘅时候咪试下其他咯。佢有嗰啲燕麦片啊咁样咧，跟住有啲水果啊咁样排得好靓嘅，加啲蜜糖啊，加啲杏仁嗰啲咧，好鬼好食嘅。 哦，系啊，我寻日都嗌咗个法兰西多士，系啊，咁啊加咗好多肉桂喺度嘅，咁啊我哋就即系大人咧就 OK 中意食嘅，不过小朋友咧就唔食啊，嗰阵味好高贵 啊，肉桂味啊嘛， 系啊，人咧越大啲口味又会改变噶。 系，我细个都唔食肉桂，我都觉得好高贵，但系而家发觉啊，都几香，尤其是咧冬天咧圣诞啊嗰啲咧，就好多啲饼啊或者嘢饮都加啲肉桂味落去嘅，觉得好有气氛。 系啊，就正如细路仔好多时都唔中意咖啡嗰阵味噶，觉得佢又苦啊又剩，咁但系你个人咧越大你又越中意咖啡，唔知点解。 系啊，唉，你好啦，有人车你去， 哎、下次车你去啦。 嘅时候话我知， 下次兜埋你去咧一齐啊。 啊，好，唔系、啊、我哋可以平日去啊嘛，同埋。 系、啊。 系咯、 啊，我哋仲可以嗰度放埋狗喎、啊，我哋。 系、啊，你知唔知我上次去咧，因为太长龙咧、啊，我最后食咗隔篱嗰间咯。两样嘢嚟嘅。 系咯、啊，完全两样嘢嚟噶。 系啊。好啦、啊， 下次一齐再去排队啦。 OK， 一阵间见。 人人一阵间见。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百科， 提提大家啦，出面21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76%啊吓，咁啊大致天晴以及咧和谐及干燥啊。早上嘅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咁啊星期三云量咧就会增多，本周后期，诶、哎、后期有几阵雨，不过咧天气都系较凉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吓。嚟到今天早上啊，揭一揭我哋呢一款晨光百科咁啊，睇下有啲咩睇先。哦，揭到呢一版咧，都同我哋香港嘅生态咧几有关系嘅、哦。啲人成日话星期一啊 Blue Monday 啊，唔系，我哋星期一系 Green Monday 嚟嘅。我哋睇睇有啲咩环保嘅嘢。除咗头先讲到电力公司咧，有啲系环保啊，或者系正能量嘅嘢之外啦。 我睇下香港嘅珊瑚啦，其实无论对生态系统定系人类嚟讲，其实珊瑚都有好高嘅价值噶。啊，珊瑚礁就为海洋提供咗好多唔同嘅食物啦，同埋栖息嘅地方，所以海洋生物好需要珊瑚噶，可以话支撑住整个嘅生态系统。咁啊，沿海嘅珊瑚礁结构可以减缓啊猛烈嘅风浪带嚟嘅一啲嘅威胁嘅，保护咧就系岸边。更加同一時間保護了人類的生命和財產，但是呢氣候變化令到珊瑚帶來的雙重打擊，人類的活動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去到大氣入面，加劇了溫室效應，令到地球就累積了更加多的熱能，超過九成額外的熱能就被海洋吸收，海洋就因此而變得暖化，導致珊瑚亦都會白化。珊瑚的顏色就可以說你知道活在入面，他们组织入面一些叫做共生组。海洋的温度上升就会令到这些的珊瑚就驱走了这些共生组。因此珊瑚就会变成白色了。由于珊瑚的食物主要都是来自就是共生组光合作用衍生出来的物质。白化的珊瑚就会变得脆弱和容易病，甚至就容易死亡。珊瑚呢是靓的，如果你仲想欣赏自己即系美丽嘅珊瑚嘅话咧，就真系要喺减放呢一个嘅碳排放方面咧，就要努力啦。人类活动排放嘅二氧化碳有大约30%咧，就系被海洋吸收，咁啊造成咗咧就海洋酸化，酸吓甜酸嘅酸，咁啊海水入边嘅叫做碳酸根离子因而咧就减少，所以咧就影响咗珊瑚嘅钙化啦过程，同埋呢个嘅骨骼的生长。如果你都是爱护自己的地方的话，那应该就更加珍惜我们的能源了。好了，看完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公布，原来在几年之前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浓度飙升到 403.3 个 ppm， 数字呢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都不懂的，总之就是过去80万年来说最高。温室气体不断咁去到增加，咁全球咧就会变暖啦。呢、这个情况似乎亦都会持续噶啦。所以珊瑚白化咧，咁平均出现率亦都系过去40年入边增加咗4倍。嗱，暂时嚟讲啊，如果我哋再以目前嘅情况推断嘅话啦，珊瑚礁可能会喺2100年或者之前消失喺我哋地球嗰度。而家就2021年啦。其实都是可能不够80年的时间，我们人类又少了一种陪伴着我们这么多年的生态，我就很不想的，所以我自己的生活里面都尽可能会是环保的，希望大家都是坐言起行，爱惜自己的环境非常重要。 无声的畏惧不再 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咧喺下午三点左右举行啦。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喺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俾大家，可以话是分秒必争。而家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我阿摄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 T H K Radio 2 晨光第一线 K O 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一起讲下 I T 嘅事啦吓。咁啊，电话侧边邀请到咧就系 I 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啊，图。 喂，早晨，小八。 喂，上次咧讲过就系我哋可以开个 Google Map 咧，就已经帮到一啲叫做单车用户啊。咁令到佢哋咧就可以睇得清楚啲啊嘛！如果唔系咧，就下用翻汽車個導航嘅話咧，呢條路好花，睇唔清楚，咁啊危險啦！咁啊，除咗有呢一個 function 咧，俾到一啲嘅單車用戶之外，其實呢個地圖咧，仲有啲咩新嘅功能咧？ 有啊，仲有啲 AI function 都放咗上去嘅，譬如就係佢係 for 啲路嗰啲交通燈位啦。咁啊，因為你都知道有時候交通燈咧可能要等好耐嘅，咁所以咧變咗咧Google Map 咧佢都好方，即係好智慧地咧去判斷，呢條路邊條路係綠燈，咁佢可以俾你行咗嗰條路先。 吓系噶，即系佢话俾我听，如果你行左边呢条路，虽然佢长啲，但系因为佢绿灯，佢会令到你所需要嘅时间缩短咗，即系佢可以做到呢啲噶。 系啊，冇错冇错，不过当然啦，套用喺某一啲嘅地方，未必个个地方都 apply 到嘅而家。 吓，例如有啲咩地方系做到噶？美国咁样？ 咁一定啦。 吓，哦，因为 香港我就未知，香港就未知，咁将来等你有机会都试下啦。 系啦，香港咧，其实啲街灯咧，好多时都几密下嘅。咁如果香港都做到嘅话咧，咁我觉得最重要唔系话我哋快咗啊，系成个城市啲人咧用嘅时间悭咗，呢样嘢我觉得系更加难得噶。 冇错。咁当然啦，除咗呢一个 function 之外，我谂如果有人用开 Google 嘅导航咧，应该都有发现嘅。我哋而家 Google Map 上面都有一个叫做悭油嘅导航，即系悭油优先，即系话你少啲急停嗰架车，咁基本上。咁佢就會幫叫做可以幫你減單到一啲慳油，即係減慳咗油嘅情況啦。 有啲咁樣嘅功能，喂，我真係唔知喎呢個。平時咧係用都係用佢睇塞車多噶，有慳油優先呢個真係唔知喎。你真係要話俾我聽喎。 冇，其實就係喺你撳當你開始導航之前嘅時候，你揀一條路啦，咁然後佢其實有粒掣俾你可以揀嘅。 嚇，有粒掣啊！ 是啊是啊是啊。 哦，好，等我回去慢慢研究一下那粒掣到底在哪里先。 好啊，是啊，这样声称叫做省油先快， 是 中文字啊。 是。 那么 Google 声称呢就是说它可以呢帮你帮即是预计啊可以每年减散到100万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入面，这么犀利的。 哦，咦，咁真係呢個又係因為 AI 嘅關係，保護咗環境、哦。 嗯，冇錯， 呢個唔錯。喂，你平時有冇用啊？呢、這個？ 如果我揸車會用導航嘅時候，就會開嚟望一望，睇下嗰條路係咪真係啱我行，我先至決定嘅。 哦，即係如果佢條路太複雜嘅，咁就算慳油嘅你都唔會選擇啦。始終安全啊第一，同埋自己揸得順咧都好緊要啊嚇。 係啊。 好嗱，咁除咗呢一個即係Google 嘅 AI 或者幫你慳油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別嘢咧？ 都有喎、哦，最近響Adobe 嘅 Acrobat 啦，咁佢都將佢嗰個 PDF 嘅編輯器放咗上 Chrome 嘅 browser 上面。 嗯，咁即係有啲咩 function 呢？就係我哋平時如果開 PDF， 我哋就需要下載咗個軟件先。咁樣係咪即係話就咁聽？似是 online 用到修改 PDF 呢个功能啊？ 冇错啦，咁就唔使再装嗰个 software， 因为嗰个 software 都几个个 volume 都几大嘅。 吓、啊，咁、那个 software 自己本身咪赚唔到钱咯？ 哦，唔系，佢个 software 放咗喺个 browser 上面啫，咁佢都要求你去 login 嘅。咁我都有用过下佢一个免费嘅插件，其实佢有好多嘢咧系要 upload 翻上去佢个 Acrobat 个 cloud 度做一啲 process， 先至再俾你 download 翻。咁所以变咗我唔知道安全性嘅问题。有冇影響啦？咁變咗一般嘅用戶未必會想用呢一種方式嚟到去改佢嗰份 PDF 嘅。 哦，如果咁樣嘅話咧，一般用家可能會成個 PDF 個 software 咧個軟件就下載咗落個電腦入邊，可以俾自己做修改啦。如果聽咁樣講嘅話，咁佢每一次用嘅時候，係咪需要電腦一定要係接駁到雲端或者網上邊嘅服務，佢先至可以用到呢個功能呢？ 而家呢一刻我見到應該係嘅，因為佢有啲 function 係要 upload 上佢個 cloud 度，佢先至可以 download 翻落嚟。 哦，咁即係如果我去到荒島，冇 internet 嘅，我又想改 PDF， 咁我就改唔到啦。 你可以咁講嘅，不過如果你荒島嘅話，冇用電腦啦。 系啦，去到荒岛啊，唞下啦，都去到荒岛咯。 咪咯，应该谂下点生存。 喂，嗱，另外一样嘢咧，想讲下咧，我见到而家坊间有啲叫做裸眼技术啊，裸眼技术即系就咁望，就好似我哋以前细个睇嗰啲戴住个蓝色啊、红色嗰啲镜、纸镜咧，就话声称望到好多 3D 嘢啦。咁当然而家你话又 AI 又 VR 都已经有好多 3D 嘅，但系我哋都要靠一啲装置啊。裸眼技術咧就係其中一個遊戲發展商嘅曾經就出過裸眼技術，就係直接你望住個 mon， 你就已經見到 3D 嘅效果噶啦。其實呢一個技術咧，而家嚟講算唔算係成熟，同埋個實際用途大唔大啊？你覺得？ 其實呢一個技術咧，我相信叫做全息影像啊，應該係。咁啊，其實呢一個技術咧放咗都有一段時間噶啦。咁啊，只不過因為呢一個設計我見嗰陣時個成效話睇落好似係唔係話咁出眾嘅。但係當然啦，如果整到出嚟，其實真係好誇張，因為就係好似你喺電影入面見到嘅嗰啲model 無端端浮現咗一個 3D model 喺個畫面上面，係即係就咁喺一個屏幕上面顯示一個 3D 嘅模型出嚟嘅時候，其實都幾即係睇落去都幾特別嘅。咁所以變咗，如果要發即係如果係而家呢一刻嘅話咧，做到可以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已經都幾誇張。咁但係近早幾年啦，我都未見到話整得好靚啊。咁所以變咗。都冇乜點留意喺呢個全息影像嘅上面嘅發展喎。 如果全息影像嘅發展做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對整個銷售啊，或者遊戲界，甚至乎我哋日常用電腦嗰個嘅叫革命性嘅改變，會唔會真係好大咧？ 都一定會啊，因為俾我啊嚇，我都唔會想戴個眼鏡嚟到去睇立體嘢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唔使通過眼鏡就咁齋睇嘅時候，已經呈現到一個立體嘅模型，其實都幾靚，相當之。 嗯，咁啊，睇下會唔會咧，就譬如同地圖嘅公司合作啦。如果能夠將呢啲全息嘅影像咧，就譬如我哋喺個電話入邊一望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係一個唔係而家平面啦，係一個好立體，而係真係真實地立體嘅畫面咧，呈現咗喺我哋眼前嘅話咧，咁我相信咧，真係好似我哋睇電影世界，譬如 Iron Man 咁樣，咁佢將啲嘢都係浮曬出嚟噶啦。变成嗰个世界嘅时候咧，我哋就真系可以有一个未来嘅感觉，同埋将啲影像摆得出嚟咧，佢一定可以咧就系可以好似电影入边嘅桥段一样，你只手咧就做啲手舞足蹈嘅，可以控制某一样嘢嘅，因为用手去到控制电话都已经唔系新鲜事啦，系咪先？咁佢可以两样嘢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咁我哋个世界又唔同咗咯。 冇错冇错， 系啊，睇下呢个世界会改变成点啦。今日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继续讲。唔该晒阿涛。 好， 拜拜。 好，拜拜。 国家主权、安全、稳定。 堅決反對任何干涉沙特內政嘅行徑。中方將會積極參與沙方重大發展項目，願意同沙方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同沙特2030願景對接。費薩爾表示，沙方始終視中方為真正可信的戰略夥伴，願意同中方深化兩國各領域全方位合作，感謝中方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沙特內政。沙方亦堅定反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天氣稍涼，大部分地區氣温下降至20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最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星期三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天氣較涼。現在的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你哋几时得闲啊？好耐咧都冇一齐食过饭啊！ 约咯，你想食咩啊？ 食乜嘢唔系重点，一齐食饭最主要都系想联络感情啫。 同意啊！就好似咧有间社会企业举办长者饭堂，等长者同埋家人、义工共同回味佢哋嘅记忆当中家嘅味道，透过食物帮一班老友记同埋社会保持连结，一边食饭一边咧就同其他嘅朋友多啲沟通交流，咁啊！就唔知淨係食飽個肚，連個心啊都有一份滿足感啊！ 咦，呢個飯堂我有聽過喎，有啲長者可能因為長期病患嘅關係，好少外出，咁所以當佢哋去到長者飯堂食飯嘅時候，都好興奮噶。 長者飯堂仲好貼心，會顧及有吞煙困難嘅老友記，特別準備一啲軟餐，等佢哋可以重拾飲食嘅樂趣。 唔止啊，佢哋仲會推出一啲特色嘅食品，例如臘腸味嘅馬卡龍啦，鼓勵長者嘗試新事物啊嘛。 呢間社企成功透過食物拉近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上年就獲得賽馬會靈活城市傳承長者友善計劃2020嘅友善人情大獎啦。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在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1914年5月加拿大客轮爱尔兰女王号同运回船相撞，造成过千人遇难。呢宗船难同铁达尼号同样严重，但并冇得到同样嘅关注。 爱尔兰女王号沉没确实轰动一时，不过当大战爆发就即刻成为旧闻。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深海沉船》今集会挑战潜落42米深的河床，窥探一艘被遗忘的百年沉船。 星期二晚10点，港台电视31。 快啲整熄个烟头！ 吓， 周围咁多杂物垃圾，快啲清走佢！电力装置有冇定期做维修保养？ 吓， 防烟门要闩好，但系绝对唔可以上锁。知唔知啊？ 知道，系咪只要跟足你嘅指示去做啊，就可以大大减低喺工作地点发生火警嘅机会啊？ 梗系，你仲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 知道。 愉快感觉嚟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九分啦，咁啊出边又凉凉啲，咁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而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嘅，咁啊直播室有白元豪啦，咁啊有交通组嘅同事，今日朝头早啊靓仔涛涛啊， 早晨 都喺度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好啦，先讲下今日交通啦，好唔好？咁咧嗱，今日有个交通意外嘅，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果栏嘅，重复多次啊，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果栏。喺深水埗嘅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咧，就有水管急收。南昌街同埋医局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另外啦，天水围嘅天影路咧都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天盛苑啦，应该话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近住天盛苑嘅快线，同埋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嘅第二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的。今天交通就是这样、 哦、那么交通都尚算正常、见到那些主要干道例如是吐露港、屯门公路、都 OK、 啊、是啊，希望都继续 OK 啦，当然要啦， 是啊，有时很衰的，一讲完呢就有些什么在发生、 啊、千万不要想着今天天气凉凉地揸车爽扔多多两转，不要这些心态， 是啦、 啊、安全驾驶， 是啦、啊，最紧要系准时翻到公司，翻到学校咁样， 安全最紧要。 系啦系啦，安全啦，路路畅通啊，梗系好啦。 啱啊啱啊啱啊。 系啊，咁咧都有啲嘢今日咧都可以讲啊，小白都会令你畅通嘅就系咩咧？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咪咁巧讲咗嗰个即系搭车可以用嗰啲信用卡啊，可以用嗰啲电子支付嘅。 系啊。 咁原来咧真系咁巧啦。嗱，上个礼拜讲信用卡咧就净系得九巴啦，同埋龙运巴士可以啊。咁之后咧，原来咧喺今个礼拜六咧，即系其实头先即系对上嗰个礼拜六。 啱啱过咗个礼拜六。 系啦，啱啱过咗个礼拜六就十六号啦，即系。就开始啦，而家咧就连城巴同埋新巴咧都可以用信用卡俾钱咯。 咁啱得咁巧， 系咯，真系 佢哋梗系听咗晨光啦，即刻搞个系统出嚟， 系啦，即刻一齐大家可以用呢个嘟咁样啦。咁咧都系啦，佢就超过咧300条路线咧都可以用啦，即系全部路线、 哎、 其实真系就可以用信用卡俾啦。 基本上都系。全港嘅呢啲公營巴士系統都可以用喎，真係。 係啊，而家搭巴士就再多個選擇啦，咁樣。咁我用呢啲嘅系統咧，特別用信用卡呢個系統咧，都要注意啲嘢嘅，就係點樣咧？ 嘟得慢啲啊？ 唔係嗱，你嘟咧就都係咁嘟啦。但係原來你上車之前咧有一個動作要做嘅、 啊，就係、是、拎個銀包出嚟咯。 啊，當然啦，同埋攞個、啊、你可以攞個電話都得嘅，即係而家你可能 啊係啊係啊， 就咁攞個電話嘟過去啦。咁但係咧，佢都有樣嘢嘅，佢原來要你自己揀咧，究竟係一個成人定小童票價嘅喎，呢、這個佢唔會自動幫你嘅喎。咁、 哦、 你就要自己上去撳咗先。 即係好似啲咩咩 pay 咩 pay 嗰啲咧，都會要求你揀係成人普通咁樣嗰啲咧㗎嘛。 係啦係啦，咁樣咁佢嗱預設就成人啦，咁可能都啱嘅。你始終信用卡都係成人用，你好難有個小朋友無啦啦用啦。咁、那個小朋友應該都係屋企人幫佢嘟嘅啫。如果係咁，所以如果係屋企人幫佢個小朋友俾錢， 又要教翻個小朋友。 係啊係啦，你就要自己撳翻小。同嗰个位咯，咁、 哦、 就成人就唔需要嘅，佢预设咗系成人嘅，咁但系就都系嗰句啦，佢又系唔计落交通津贴嗰度，咁、所以咧就即系自己考虑下啦，即系究竟用唔用啊？咁但系都系方便嘅，始终，咁同埋嗱，如果要攞嗰啲转乘优惠啊嗰啲咧，都记住要用翻同一张卡、哦，即系你呢张信用卡系用呢张俾咧，咁你如果要搭下一架车有优惠咧，都要用翻呢张卡。 即系转乘优惠，其实信用卡俾钱都用到嘅， 都用到啦，系啦， 系嗰个交通津贴攞唔到啫， 系啦，系攞唔到津贴， 所以我会用翻八达通。 系啦，其实大家都是始终惯了八达通咁样。 喂，有额外津贴、哦。 系啊，系咯、啊， 系咪？ 系啦、啊，讲到尾，等于你散纸都是不计咁解咯。咁、但系有得计又梗系好啦。同埋而家个门槛又低咗嘛。 系咯、 啊，$200啫。 系咯、 啊，咁啊容易攞嘛。 有得攞，梗系攞咯。 系啊， 系咪？ 咁啊系啦，呢啲、啊。 如果你问我嘅话，优惠、啊，政府俾嘅优惠、啊。 系啦、啊，嗰、那个八达通系，同埋大家惯咗嘅。咁、 啊、 始终系方便好多嘅。 啱啊，啱啊。 系啊， 系啦、啊。咁、啊、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下，到底用边个支付系统啦吓。 系啦、啊，系啦、啊。好啦，嗱咁除咗咁样咧，小白啱啱有个收到个最新嘅消息啊，就系头先讲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跟住骏发花园嘅意外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嘅，排到去果栏嘅，咁啊就系咁啦。 好，唔该晒 Toby， 好啦，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问下 O 啊，出边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先？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嘅听众朋友，真系凉咗好多咁、啊。睇咁像呢亦都唔可以穿返短衫短褲啦，要穿返件風褸啦，咁啊費事晨早流流涉親啦嘛，因為依家 七點零鐘嘅時間咧，都仲係即係有啲凍添啊！唔好講涼呢一次，我自己覺得咁可能你話喂咁虛噶，哦係啊係啊，我係好虛嘅。不過調翻轉頭，大家強壯係最緊要，因為我點解覺得自己虛咧？我仲見到啲跑步啊，啲跑友們咧咁啊，仲係 背心啊， 短衫係啊，短衫短褲咁樣跑啦、啊，背心都見到一個咯。咁因為都備戰緊禮拜日啊，即係小弟都有份參加呢個香港馬拉松啦、啊，即係我啊跑10K 咧，可能有啲其他嘅師傅可能跑得勁啲啊，跑半馬跑全馬。咁最緊要咧就係呢幾日就除咗練習之餘咧，就唔好受傷，啲受傷咧。你咧禮拜日咧未必跑到一個好嘅成績啊！今年咧呢個香港馬拉松咧都有好多新嘅資訊去 update， 包括點樣驗液啊，點樣做檢測啊，點樣攞選手包啊，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一去分享啦。因為今年同過往咧都真係好唔同嘅，參加唔同嘅比賽都咁啊，可以等啲選手都留意翻啊，登記咗個時間要去攞啊攞啦，如果唔係咧攞唔到選手包咧，咁啊未必有得上到跑道上面跑啦，咁樣嚟緊都可以 update 下大家呢方面跑步嘅資訊啦。咁至於天氣方面，今日絕對係跑步正嘅天氣嚟嘅。咁但係你話喂有冇機會落雨啊？咁我又唔知道喎、啊。但係此刻咧，望望天空都係陰天少少啫。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翻入嚟啦，唔可以出邊吹親啦嚇。出邊咧天氣方面預測咧就係咁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都係乾燥嘅。早上咧係稍涼嘅，日間最高嘅氣温咧咁啊，大概27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咁啊吹北風，所以啲風咧都有啲涼意啊。咁啊，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三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嘅驟雨，咁啊天氣亦都係較涼噶。而家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啊，所以空气都系好嘅。家房咧就加上呢个咧就清风送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系几舒服嘅早上嚟噶。呢、這个时候一齐咧喺咁舒服嘅早上上边上下晨光大学呢一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而家早上嘅晨光大学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文化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谷撑。 上个礼拜咧就问下精伟啊，我哋点样去到欣赏粤剧咧？咁啊，可以从声色艺三方面啦。咁啊，譬如声就系嗰把声啦，咁色就系个样啦，嗰啲服饰啊、身材啊咁样啦。艺就系你本身嗰、那个即系技术去到边度啦。咁又分文戏啊、武戏啊、乜文抢武抢咁样啦。但系咧，我好想知道，其实喺一套戏里面，除咗唱啊，同埋你一啲动作。做手之外咧，都有好多对白要练噶嘛。咁、有冇话啊？某啲人咧，其实佢哋练对白系练得特别好，即系会唔会系佢哋口齿伶俐啲啊？又或者系点样？即系佢哋会唔会一气呵成啲啊？都可以博到啲掌声嘅咧？ 都会噶，因为咧，其实口齿伶俐啲，当然就有着数啦。 即系观众都会觉得啊，好即系好能够俾佢嗰个对白带动到嘅咁。 冇错冇错，那个气度到底点样讲出嚟啦？即系譬如可能你应该嬲。嘅时候，你嗰股气点样讲啦？咁，但系我哋又唔系真系嗌出嚟噶嘛，因为你就咁嗌出嚟，你自己都会伤声啦，咁所以呢啲都要练嘅。同埋咧，其实喺练白呢个范畴入面，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即系唱做练打，练系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练白。即系讲对白，点样去讲对白？ 会唔会有懒音？ 咁有啲人都总会有嘅。 系咁，系咪真系好硬意？嗱，即系譬如我哋喺电台啦，有懒音就会俾人哋话啦，唔得咁样咁。咁系去上到去舞台，即系粤剧嗰度。喂，咁以前啲人都可能会有懒音噶嘛？是 可能啊，可能啦、啊。但系字正腔圆系紧要嘅。 系， 因为你点解字正腔圆啊？紧要，佢本身唱嘢佢都已经要字正腔圆。 系， 即系正路吓、正路佢应。应该是要在意这个问题去改善的，不知道就没得好讲啦。但是当然有些字有时可能真的基于不知道而错了。 讲错了。 都慢慢可能有人提翻，那就自己再改正咯。但是咧，念白入面咧，其实分好多嘅。我哋而家咁样就咁去对谈紧呢啲，咪普通口白咯。 系 系啦，即系我哋冇话加锣鼓，冇话加盛，我亦都唔使压住韵咁样去讲。咁我咪就咁，我想讲乜就讲乜咁样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另一啲嘅，譬如咁讲啦，譬如诗白啦，系啦。咁我哋念诗，特别系才子佳人戏咧，好多念诗嘅东西啦。打一个例子咁样啦，就系帝女花香腰入面啦。 倚电音心奇树霜， 系咪？ 系啦，诶诶，识嘢喎，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明珠万火影花王， 督撑 系啦，如此断肠花烛夜， 督撑 不须是女 半身破， 错啦， 哦唔系啊， 就喺呢个位应该有个叉的撑， 哦叉的撑，跟住 之 后 是 半 身破、 哦， 因为呢个系收嗰句。 哦， 咁啊，你已經好聰明啦，果然上咗堂有啲圍巾啊，呢個大學有啲用，係啦，即係咧佢就係喺每一句入面佢要有啲節奏，因為特別可能詩八嘅時候，我哋通常就會拆啦，本身係四三一粒七粒字嘛， 係係係， 頭先特別係頭先嗰只啦，咁啊七粒字咁樣去講，咁啊拆開，所以你話耳電音心。奇樹霜，即可能講出嚟嘅時候，都已經會有少少節奏嘅 pattern，聽唔聽得出？即係同我就咁講嘢唔同咯。咁嗰件事咧就係、是、即特別係頭先叉的撐嗰個位置、就係、是、哦，佢要預備要收，咁、所以佢咪四個字之後佢停一停，咁羅鼓師傅佢就知道嗰個要收啦。當然啦，你話啊，即係而家有劇本噶嘛，咁睇住最尾嗰句咪得咯。但係戲曲妙就妙在，有時如果嗰、那個演员佢叻到可以自己爆肚，或合符合剧情嘅话，以前系好兴嘅。 哦，呢、這个我都好想问啊，因为即系其实嗱，我哋当即系观众睇戏咁睇啦，咁啊呢个我当即系粤剧系以前嘅戏，咁啊而家就睇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咁啊你见到拍剧嘅时候或者拍戏咧，有啲演员都会话哦，我去埋到去自己又有啲爆肚噶啦，但系啲爆肚咧又好正嘅，即系对面个对手又接得到嘅、我都系想问啊，粤剧有冇嘅咧？ 都有，好多添。 对面个对手会唔会觉得好难搞呢？如果成日面对一啲会爆肚嘅对手， 有机会噶，有机会嘅。咁当然又好老实嘅。咁好多老官咧都比较会锡住啲后辈嘅， 即系唔会玩你嘅， 系啦，都唔会玩你嘅。咁但系即系如果自己就做错嘢，自己小心啲啦。即都未必嘅，即系讲笑啫。咁相对而家都偏向跟翻剧本嘅。咁、但系有啲嘅情节咧，始终都系少少爆肚，可能会好啲嘅。即又或者系睇个演员咯。我打一个例子咧，就系、是、之前咧，我之前睇咗一个前辈就阿嘉欣哥啦，嘉欣哥同冯姐阿蓝冯系啦，咁佢哋两位大前辈啦，咁都喺个台上面咧，即系好老实，加埋都即系有啲岁数噶啦嘛。咁但系咧，佢哋就将呢件事摆咗上台面度讲咯。 哦， 即系做紧戏嘅时候， 系 啦， 即系你哋都会 feel 到同个剧本系冇关嘅， 又唔系完全冇关，即系佢就会系，譬如可能嗰次系讲咩咧，就系、是、好似话即系佢哋唱完一堆嘢，定打完少少嘢之后咧，咁可能个角色咧就俾佢就坐咗上张台度嘅，嗰啲咁之后就喺度讲点啊？你唞够未啊？使唔使再睇下啊？咩啊？我要你唔使咩咁啊？呢啲咪白白头咯？即系可能呢啲系剧本好冇，但系可能我去做就冇呢个效果嘅，因为我后生细佬即系去做呢件事。咁、但系佢两位佢哋同观众之间嗰个关系啊、感情啊，或者两者之间嗰个默契啊，咁即系作为观众睇就会一滴落有味啦。 哦， 即系咁呢个咪就系、是、啊，即系可能爆肚有时会出现嘅状况。咁最主要头先一路讲嘅就系爆肚唔紧要嘅。啱唔啱規矩就係一個問題啦。係 有啲咩規矩咧？ 譬如頭先呢啲爆肚啊，冇乜所謂啦，係咪？咁、但係你要點樣收科先？你點樣翻得落個氣度先？ 係 係咪？咁譬如頭先講話施白咁樣咧，即係譬如可能最尾嗰句佢講完四粒字，佢停咗喺度咧。咁、那個锣鼓师傅就知道佢嗰个要收啦，咁佢就会叉的撑俾你，咁就会识得收，咁下面嘅人就会配合到你咯，即系乐队就会配合到你咯。咁但系你话譬如可能其他嘅唔同嘅情景咧，都系咯，即系可能佢唱词啊，或者我哋头先所讲最主要系讲念白啦，佢点样收到，佢点样俾到个影头人哋佢要收，这个就比较紧要啦。 哦， 即系有时调翻转头就未必系可能个演员想爆肚嘅，但可能有时咧，系个演员可能真系唔记得咗对白， 系 吓有时咁佢咪唯有自己呃啲嘢咯，啲啱意义、啱意思嘅嘢落嚟去讲咗佢。咁但系咧最惨嘅嗰样嘢咧就系、是都唔系叫最惨嘅，其实应该话考牌。OK， 即系做考牌个位就喺度啦， 即係譬如頭先講咗絲襪啦，咁另外咧比較多嘅就係口鼓啦。 嗯， 口鼓呢樣嘢係講緊咩意思呢？口鼓我哋有分上句同下句嘅， 系 咁分上句同下句嘅情况之下咧，系要押韵嘅。 嗯， 咁嗰个押韵咧就系一个问题啦。如果嗰、那个演员佢真系唔记得咗个对白， 系 咁佢要自己凭佢嘅认识、佢嘅学习，佢要记得有啲咩韵脚系同韵嘅，佢先讲到出嚟，人哋先落到俾佢咯。 系 即系应该咁讲，个锣鼓师傅你落唔到个韵，佢有权唔打俾你。 系， 但系通常都好锡嘅， 都打噶啦， 都打即系帮你兜住你啊嘛，即系费事观众知道你穿崩咁啊，都会打。但系我哋自己就会知咯，即系你根本都唔系讲，即系因为口鼓嗰个特色就最尾一定系会押韵啊嘛。 系， 咁如果你都冇押到个韵，咁就已经唔系口鼓啦。咁样咯，咁所以系喺唔同嘅练白嘅功夫上面，其实作为演员系要去学习嘅、 啊，都几难兜喎。即系如果真系忘记咗啲对白， 会系啊。同埋可能之前我自己都有个戏系做做将军嘅， 系 咁。譬如可能对我嚟讲，可能我特别系女仔，我要去扮男仔，仲要系哇英明神武多啲嘅情况之下，我点样学起啊？我哋称之为学起啲锣鼓啊， 系 即系我要俾到一个。意思個锣鼓师傅佢要打嗰下撑俾我，即系我会想要个锣鼓。呢个就系个演员佢嗰个练白嘅功力做唔做到，令到无论观众也好，无论配合你嘅人都好，佢就知道你系做紧咩。 feel 到你嗰一下就要俾个气势你， 冇错， 帮你攻一攻佢。 系啦，如果唔系你学到唔嗲唔吊， 系啦， 都唔知 打好打好。 系啦， 你到未啊？师傅心谂你到未噶？ 系啊，系咪噶？咁样即系呢下，即系有时之前俾啲总监即系提醒比较多嘅，都会系呢啲位咯。 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又再同精卫讲多啲有关呢啲粤剧嘅知识。 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上班穿什么衣服，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还在睡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着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啊，而家系7:26啊，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喂，有冇啲赖床 feel 啊？今日有，因为凉咗啲啊，我真系觉得今朝咧，我自己都比自己奢侈啲啊，瞓多两分半钟，系、 哦、 啊，因为琴日啱啱 update 咗新嘅 iOS 咧。 哦 咁朝頭早個熒幕有少少唔同咗，有啲唔習慣，跟住但係都因為太攰嘅緣故咧，俾自己瞓多2分30秒咁啊，可以起身，跟住就再翻工啦。但係呢一種咧陰陰天咧，同埋相對温度咧降低咗，我估唔知幾度啦，依家幾多度？ 21度 係啊，即係。如果上個禮拜大概24-25度到啦，同時間嘅話，咁你會見到咧，即係跌咗幾度咧，個人咧即刻覺得係要咧瞓翻多啲覺嘅。咁點解咧？因為都睇到咧一啲叫做節目啊，嗰啲紀錄片節目，佢都有講喎，話人咧有陣時遇到咧天氣嘅變化啦。或者咧一啲情感嘅變化咧，你會選擇瞓覺，因為瞓覺嗱好多朋友都話，喂瞓覺逃避啊， 一瞓解千愁啊， 係啦，瞓覺即係唔使喺現實世界嗰度折磨啊咁樣啊成啊咁樣，咁但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原來有啲人類學家佢都有講啦，瞓覺咧原來係儲備能量啊，即係你要。储备一啲能量咧，去适应嚟紧嘅天气变化。嗱，即系往后你 feel 到都会越嚟越冻啦，即系去到12月，即系唔会越嚟越热噶嘛，唔会得翻，唔会去翻30几度噶嘛。十二月，咁你依家 我唔敢讲啦， 30几度， 而家天 气 我唔知啊。 系啦，总之你估啊，即系你话 正常嚟讲，其实 正常嚟讲，即系你话慢慢即系依家20度或者10多度，跟住几度，跟住到春天夏天咪回升翻咯。正常有春夏秋冬噶嘛，咁我哋都想系有春夏秋冬。但系个重点就系、是，即系你慢慢咧要储多啲嘅能量，令到自己咧维持一个好啲嘅体魄去应对冬天。咁所以咧秋天咧系会特别瞓得多嘅一个季节嚟嘅。嗰个人类学家系咁样讲， 冻通常都系咁噶啦，你见啲动物。 即係都係東面啦， 係啦，因為要儲多啲 energy。 幾可聽我哋話下面啦， 係啦，下面就少啲啊，發不過午睡就多啲啊。咁啊，如果你話喂今日咧唔夠瞓，係咪時候即係轉個頭食 lunch 午睡啊？ 所以大家都要嚇精精神神啊！ 今日係10月18日，星期一，農曆9月13，適宜祭祀、嫁娶、纳彩、定盟、开光、安香、迁徙、出行、入宅、起乩、上梁、安床、布竹、安葬。 星期一就咁好，真唔真啊？ 唔好咩？今日忌开始破土掘井， 少少地唔使多， 咁唔算多啦。今日都是发展性语言障碍日， 我会多啲留意相关嘅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只有18、19度，预料日间会有阳光，气温将会回升。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风会在今个星期的后期横过华南沿岸，届时该区会有骤雨，气温将会显著下降。预计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气温有机会下降至19度。元朗下村身为有村屋的部分天花和外墙倒塌，一名96岁老妇的头部和手脚受伤，清醒送院。事发在昨晚8:00，消防一度出动坍塌搜救专队，现场12人自行疏散。警方表示，倒塌的天花涉及10米乘4米，塌下来的外墙就涉及6米乘4米。出事的村屋邻近3级历史建筑，视横宣室，建于1910年代。因为泌尿系统和血液感染入院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留医6日后出院。75岁的克林顿在妻子希拉利的陪同下，当地星期日早上离开加州一间医院。克林顿被问到有什么感受时，向记者竖起拇指。主诊医生表示，克林顿的白细胞指数已经恢复正常，将会返回纽约的屋企完成抗生素疗程，医生会继续监察进展。克林顿上星期二因为不舒服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其后被诊断出患有泌尿系统感染，并且扩散至血液。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联同加拿大护卫舰温尼伯号在过去的星期四和星期五通过台湾海峡，以展现美国同盟友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指美欧勾连挑衅搅局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而家嘅温系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就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天盛苑啦，快线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平下路去流浮山，近住桥昌路嘅第二线都系封闭，经过要小心。

而家都咩嘅，即系落翻两件褛出嚟都啱数嘅，即系尤其是朝头早真系几凉啊！ 但有时候咧，点解我成啊？点解会唔想攞啲褛出嚟咧？成日就系咁样啊！好辛苦喺个衣柜抄晒啲褛出嚟之后咧，着一两次，你又唔会洗噶，跟住转头一定会热噶嘛。好啦，跟住嗰个冬天咧，唔够一个月就过咗啦。咁你着咗两次嘅衫。会唔会洗多一次先摆翻入柜咧？定还是由佢？唔紧要咧，做多一阵咧就放翻入去。 所以咧，我最近都觉得系咪应该要断舍离一下？因为你成日都要攞出攞入攞出攞入，跟住但系真系着嗰啲咧，又唔系真系有好多，即系好多就系摆咗喺度，跟住你就要即系处理佢啦。咁但系如果你断舍离，即系拣啲你真系中意嘅薄嘅几件，跟住厚嘅几件，咁长期摆喺度咯，有佢。 咁其他嗰啲咧？ 其他嗰啲咪捐晒佢咯。 嗯， 系啊，断舍离就系咁啊。 咁当你需要着一啲比较唔同类型嘅时候，再买咯，到时系咪？ 系啦，嗱，所以我去到谂到呢个位嘅时候咧，我又仲未做到呢个步骤，咁啊，再睇下点样啦。 喺屋企有80%嘅衫咧，都系以备不时之需噶。 系啦，咪同埋我哋成日都有个藉口，就话要做嘢去唔同嘅场合咁样啊，呢度又要红色，嗰度又要白色咁样，即系总之有好多呢啲噶嘛。咁但系我又觉得就真系嘥咗好多位嘅，每次你要处理嗰啲衫，同埋根本你唔记得，即系最大嘅问题，你唔记得你有啊。 系啊， 你收得好密。咁到你要着嘅时候，咁又再买咯，咁样。 咁啦， 捐啦，捐啦，捐啦，捐啦，慢慢处理一下，大家吓，即系见到天气凉嘅时候都要。今朝早咧，想同阿钟哥讲下一个好常遇到嘅情况，但系就睇下你会唔会出声啦。咁去即系揸车出街嘅时候咧，就遇到标位有得拍咧。簡直就開心過中六合彩啦，因為中六合彩有時都係幾廿蚊或者一嚿水嘅啫嘛。但係你拍到個標位咧，你真係嗰一日稱心如意啊，覺得標位之神眷顧你。咁但係咧，你有時經過標位咧，明明有個位喺度，但係咧就有個人肉霸位器咧， 我見得多啦呢啲。 好啦，咁我想問你啊，你會唔會搞低個車窗撥開嗰個人？定係算啦，咁佢都派咗個人企喺度咯。咁當然可能你都會睇下嗰個人係咩人啦，係啦。咁你會點咧？ 調翻轉頭要睇下自己一個咩人先。 哦，咁你係咩人咧？ 即係如果你係欺善怕惡類型嘅話咧，你應該會要睇一睇究竟喺度嘅係咩人。 係， 如果係一個女人。一个细路定还是一个彪形大汉咧？ 系， 即系你都会睇噶嘛？ 即系你会唔会啊？ 我会咩啊？ 你系咪欺善怕恶 啊？ 你会出声？ 我会出声。 无论咩人，你都出声。 以前我会选择唔出声， 系， 因为成日觉得，你做呢行，你唔会够胆即系攞个面头出嚟同我嘈嘅，咁所以咧就养成一种咧，反而我哋系最怕事嘅。 系咯， 而家就梗唔系啦。 跟住每次洗走咗之后咧，心里面都觉得啊，点会咁噶？ 系啊。因为佢永远都系嗰个指令答案嘅，但你都预咗嘅咧。架车嚟紧啊， 喺后面 转弯道 喺 后 面， 喺 你后面啫， 就系嗰啲咁样噶嘛。咁我咪同佢讲咯，喺后边即系我嚟先啦。 系， 我咪即系应该我拍咯。 你有冇亲身成功过？即系理论之后， 十次里边咧会成功一两次到啦。 咁其他7-8次就系继续同你理论，然后算啦咁样顶住后面啦。 对方用嘅都系一种泼妇式啊。 哦，系 不断。即系嗰啲咁样， 哦，即系通常佢哋就起降嘅，即系唔系话啊唔好意思啊嚟紧噶啦咁样 吓。另外一种咧就系去到极端， 系 即系又跪又嗌嗰啲，哎呀唔好意思啊，喺后边啊我哋等咗好耐噶啦，其实我几咗就几个钟头噶啦，咁你又唔好意思再同我喺度即系低斗 啊？呢个舒服啲系嘛？你会觉得 舒服啲咯，但系都系最后都系唔成功啊，个位都系冇咗。 跟住后屘你就会觉得不如我都派个人去度霸啦。但系呢个行为咧，其实都我谂几多司机遇过都会觉得几无理嘅，即系始终嗰个系标位嘛，即系唔系人等嘅位啊嘛。咁最近咧就喺呢个网上面咧又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人肉霸位事件啊，就话喺星期六晚咧喺呢个荃湾嘅一个地方啦。咁嗰度咧就有一啲路边嘅车位嘅，咁就有一个女士咧就企咗喺其中一格嗰度，就唔俾其他私家车驶入。咁但系咧咁啱佢就遇着而家嘅钟哥啦，即系佢会同佢理论嘅，佢咧就真就冇掂行掂过冇走、啊。因为我哋通常见到有人企喺度，即系唔拍得啦，咁就走啦。咁佢见到有人企喺度咧，佢停低咗架车喺路中间，咁同佢讲：喂，你做咩喺度啊？我要拍喎、啊，咁样。咁嗰个女士咧就话：我帮紧我朋友啊，咁佢嚟紧噶啦，咁样。咁佢嗰个解释就同你一样啦，咁即系佢后过我啦，我要拍啦，咁样。咁两个人咧就僵持住喺度啦。咁造成咩问题呢？ 就是那架车其实一路都顶住后面，系啦，顶住后面嘅司机。咁佢哋咧就扰攘咗十几分钟嘅。咁你估下结局系点样？ 结局应该系佢都拍唔到个位嘅， 系 而帮人等位嗰个都拍唔到嘅。 咁系点咧？ 就两个都要走咯。 点解啊？ 咁两个都喺度嘈紧啊嘛，应该系咪惊动到 警方咁样系嘛？冇喎，嗱、啊、到最后咧，嗰、那个女子咧就即系可能听电话啦，咁啊佢帮人等紧个位啊嘛，咁啊讲咗啲说话之后咧就啊去啦，顶住后面啲车啦咁样，因为咧嗰、那个车佢唔让步咧，佢顶住晒成条路咧，本身个女子帮。那個朋友嗰架車 爆唔到嚟， 係啦，佢亦都爬唔到嗰個位，咁、所以就睇下鬥長命咯咁樣。咁到最後咧，那個女子就行開咗嘅。咁而呢一個即係唔肯讓步嘅司機咧，就成功拍咗呢個位。不過咧，其實後面嘅所有司機咧都有辱罵呢一個司機嘅、因為係啦，佢好想拍位啦。咁但係佢因為就即係僵持不下咧，咁亦都令到後面咧好多司機就呆等咗十幾分鐘，即係嗰條車龍係一路塞咗好。好远好远嘅咁样。 哦，嗱，好啦，如果俾你系当事人，你拍到个位，拍咗啦。 我惊噶，我惊噶。 系啦， 我惊噶。 你会唔会觉得，咦？我摆喺度，你又会行开？你摆喺度，即系你唔会望住架车咧。 系。 咁你会唔会担心咧？ 担心啊！嗱，其实第一下担心咧，就系惊本身企喺度嗰个人，即系霸紧位嗰个人。如果我霸赢咗啦，佢会唔会即系心怀怨恨？等我拍好咗架车之后， 睇下佢会唔会喺银包度攞两蚊出嚟，帮你入标。 系啦，唔小心咁样嗨到啊，咁样。咁然之后第二个惊咧。就是你拍好咗个位置，因为你都顶住后面好多司机嘛，咁可能嗰啲后面嗰司机又系即系心怀怨恨，阻咗你十几分钟，又唔知道会唔会经过，又整个两蚊银你叹 噶嘛？即系你唔会估到谁是凶手噶嘛？若然有啲咩事啊，因为太多，太多 系啦，即系除非你嗰个车 cam 熄咗车都仲影到，咁啊影到个人，你都仲要揾得翻个人，咁其实都好烦啊！所以呢件事咧，成日我都觉得好似冇一个解决办法咁。 其实最基本。最基本麻烦咁多位，如果惯咗揾朋友企喺个位嗰度帮你霸位嘅朋友咧，戒咗呢个习惯，即系真系唔啱嘅，真系唔啱嘅。好啦，咁你话揾个人摆度，帮你霸位唔啱啊？你见过最骑呢帮人无端端霸位会系摆啲乜嘢喺度？ 我好多， 即系譬如话，如果你 凳啦、 凳啦、 报纸啦、竹箩啦，跟住嗰啲手推车啦，乜都有。 嗱，我就 系 手推车。我有一次试过咧，即系我见过，譬如话喺嗰啲特别系嗰啲，即系唔系话职业歧视啊。有阵时见到咧喺啲菜档隔篱嗰啲标位，你冇可能拍到嘅，因为一定有几蔬菜喺度噶嘛，即系啲箩啊咁样劈晒喺度，你永远拍唔到噶嘛。另一次咧，我喺旺角嗰头，咁啊见到有一个位咧，我兜埋嘅时候，我真系笑咗一笑，即系我会心微笑咗一下。 摆咗啲咩？ 佢就摆咗个手推车喺度， 即系 B B 手推车， 唔系佢真系嗰啲手推车喺度。咁我话，好新手喎、真系四个辘。咁我冇办法咯，我又唔见人，我本来想落车推开佢。 系咯系咯，因为我见真系有啲人咧，譬如佢摆个雪糕筒喺度又好，摆啲咩喺度都好啦，佢就礼手就如果即系冇人看住咧，佢就礼手攞开佢噶啦嘛。 咁但我见到个手推车都系见到啊呢个师傅，佢果然都可能好心急或者乜嘢啊。咁我见到咁样，咁佢又即 系 有四个辘喺度啊。 系啊， 佢又冇错、 即系都属于一架车系咪？咁佢有冇入标啊？ 哦，咁我又冇睇到。 系啦，佢冇入标，其实佢都唔啱噶，霸咗个位。 咁我就算啦，咁我就走咗咯。咁但系都系，即系无论你摆物件又好，你摆个人又好，麻烦真系唔好咁样啊。 因为最惨系咩咧？而家即系佢哋喺度理论啦，即系嗰个女士就会话咩？即系人人都系咁噶啦，即 系 就系咁样，就令到个个都会觉得吓，咁我唔敢做咪好蚀底。但系呢一个又真系好似唔啱嘅情况嚟噶嘛？ 系人人都系咁，唔等于你都要咁啊。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要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Hey， 暗示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准，不过看得见。互相引致大量气氛啊，除个飞碟看冷晒窗啊，当满分十分七分限夹，换节奏试验吧。快攻要通，慢跑与迷 你别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桥嘅 stay， 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咁啊，翻工翻学嘅朋友咧，好多时都系要着制服嘅。制服咧，其实有好多嘅优点嘅。嗱、 嗯， 我自己、第一啦、即系我哋日日而家我哋呢份工冇制服噶嘛、嗯。其实我哋要谂着咩咧，都系一个头痕嘅嘢嚟嘅。即系以前翻学嘅时候就会觉得，如果每一日都可以自己拣着咩啊，着咩颜色嘅裤啊，着咩恤衫啊，咁个人就会开心啦。而、家反而觉得咧，如果公司有规定、我自己特定嘅服饰嘅话咧。其實又唔係一件差嘅事，我覺得都幾好添，唔使煩啊嘛，係咪？咁而且咧，如果你話有制服嘅話咧，佢更加可以即係專家講啦，可以凝聚嗰個嘅同心嗰個力量啊、而且咧，即係制服其實有陣時睇你嗰間咩公司，有啲人可能會因為自己我好中意呢間公司嘅入咗入去做，而覺得穿起佢嘅制服咧。有一種光榮的感覺嘅，即係有一種哇！我終於入到啦，呢間可能是一間很勁的公司。咁我入咗入去嘅時候，我一著起佢嗰個服飾，甚至乎有個名牌喺度嘅，掛喺個心口前面嘅，佢哋已經覺得係一件事啊！咁令到佢哋可以更加熱愛自己嗰份嘅工作。 但係著嗰制服太多誘惑啊嘛，你知啊？ 睇下邊個啦， 好啱喎！睇下邊個啦，係咪？好啦，咁如果你話翻學嘅朋友咧？咁通常又一定係唔係咁鍾意自己套校服㗎啦。咁我以前呢好多即係讀書嘅時候呢好多同學仔都係覺得件校服麻麻地即係好簡單嗰啲。 唔夠型㗎嘛。 係呀、白恤衫嗰啲灰褲灰色褲嗰啲呢咁樣。咁我自己呢就覺得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嘅而家啲校服呢學校嗰啲校服呢、其實比我讀書嘅年代已經靚咗好多啦。特別呢係佢哋而家即係秋風起呢佢哋嗰啲風褸啊，即係以前我哋讀書係冇風褸㗎嘛。 我哋都冇啊，其實都幾型啊。 係 呀、件風褸。 以前就係見打就着冷衫嘅啫嘛， 冷外套其实即系嗰个即系个温差都几大，一系就唔着，一着就去到冷外套或者冷背心噶啦嘛。 系 啦系啦， 所以学生时代好多人生热痱噶，系 啊， 因为你又未换季咧，但系笠住件冷衫咧， 系啊， 就噏到出热痱。 以前成日话咧要睇天文台到底几多度嘅、即 系 唔知几多度之下咧就一定要着件校褛嘅， 系啊， 可能系跌到得几度先至 先可以着校褛啊嘛。 先准你着自己嘅衫啊。 哦。哦，即係嗰啲乜嘢？ 即係校褸以外嗰啲羽絨嗰啲咧，因為校褸唔夠凍啦，咁樣可能你得幾度就俾你額外著羽絨啦。嗰陣時啲學生就好興奮，就好想咧得幾度，係因為點解咧？唔係真係想 米芝蓮咁 樣。咁係啊，而家真係好啊！即係當然咧，年代唔同咗啦。我細路嘅時候就冇羽絨呢件事噶嘛，棉襪都唔俾著噶， 羊毛底衫。 系啦， 我细个已经有着棉衲噶咯， 我哋冇啊嘛，所以只可以点样咧？你不断喺个底嗰度加嘢， 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着喺个面度，你唔可以着件羽绒嚟着喺面啊嘛，或者棉衲着喺面啊嘛，唔可以着喺面，面一定要系校褛，咁所以咧，你只有喺个底嗰度校功夫，两件羊毛底衫啊，再加件恤衫啊，即系着得上身嘅喺晒里边， 好怕啲羊毛底衫好吉肉噶，系啊， 其实中哥呢种着衫方法先系最乱。 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咩 洋葱 色 啊嘛， 咪左包右包，其实咪一样。 但系佢嗰啲洋葱色都唔系咁厚噶、啊， 都系一件羊毛底衫，跟住上面可能笠多两件 T 恤，即系代挡一挡风咁嘅啫。 吓系咪？ 系啊，冇噶啦，边有咁多衫着嗰阵时冇啊？ 加件颈巾咯， 系 咪？系咯，系咯，加件颈巾咯。咁我见到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咁佢就话到都系同制服有关，就系空姐啊。咁、嗯、空姐着制服啊，梗系真系 做咩望我啫？ 唔系啊，你啱啱讲诱惑啊嘛，我正你个饭。 咁我 咪系啊？咁你都见到我望你啊？ 我见到你两个眼神互换嘅时候 啊！我直头咧只手唔够长啫，拱佢啊！你啊，你啊，讲你嗰啲啊！ 咁啊，空姐嘅制服做咩咧？咁样，空姐一般嚟讲咧，就系可能有啲围巾啦。有啲围巾，然后一件好靓嘅恤衫，跟住再加件西装褛咁样，几靓咁样，跟住短裙啦咁样，咁啊再加埋咧就有丝袜啦，又有高踭鞋啦咁样，咁就系一个合规格嘅空姐嘅服，咁当然亦都有帽啦，有啲，咁啊望起上嚟就端庄嘅，咁但系有一间航空公司咧，佢就将呢个套路转咗，转咗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觉得咧。其實雖然是一份需要很優雅的工作，因為始終都好像 waitress 咁樣需要去服務嘛。咁但係佢哋都考慮到咧，佢哋個工作嘅環境真係一架飛機嚟嘅，你唔似得係平地咁行嚟行去。於是乎咧，佢哋咧就將佢哋空中小姐嘅制服咧，由呢個高踭鞋首先轉咗做波鞋，即係白色嘅波鞋。咁當然品牌就唔講啦。咁但係咧，佢哋啲空中小姐嗰個反應係點咧？ 唔中意， 非常好 啊！ 係啊，因為佢哋即係講咗好多一大扎咧，著高踭鞋，仲要喺一個咁狹窄，即係得坑渠咁闊嘅嗰條路嗰度咧，要服務大家，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自己嘅辛酸 啊！係嘅，係嘅，係嘅。 呢個真係啊，即係雖然而家咧已經好好嘅，因為而家就話嗰啲叫做我啲行李咧太重嘅时候咧，啲空中小姐已经唔会话啊，你需要自己拎上去噶，因为我哋都唔会帮你拎上去 的。或者有啲空少噶嘛， 系啦，就揾空少帮手。 空少帮手咯。 系啦，空中小姐见到你啲行李咁重咧，因为可能系考虑到可能保险啊、各样嘢啊、工伤啊咁，如果啲行李真系好重嘅时候，如果你见啲空中小姐，我唔知系咪即系需要入职嘅时候跳高度一度你几高定点啦？ 如果跟足指引咧，佢嗰个手提行李重极有个谱嘅，因为佢要上机之前要过磅 啊嘛， 即系唔会话 同埋个大细都要度一度啦， 佢唔会话重到离晒谱噶嘛。不过有阵时候咧，又唔知点解会有啲人系真系攞咗啲好重嘅嘢上去，系真嘅，系唔知点解嘅， 但系又入到， 入到系唔知点解。 咁所以嗰啲行李通常都系谂住俾佢哋自己系乘客自己拎翻嘅。咁但系都考虑到佢哋，譬如送餐啊，或者有阵时遇到飞机上面嘅突如气流咧，其实你真系 好烦。 系啊，你真系靠揿住乘客嗰张凳咧，你个平衡力几好，你都好容易会屈亲啊。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咧，如果為咗啲自己員工着想，就清一色啦，不如大家轉著波鞋啦。 咁但係波鞋又唔襯嗰套即係我哋常見嘅空姐制服喎。 咁上身衫會唔會都有啲改變咧？ 上身 款 上身衫咧，其實佢哋嗰個改變咧就唔算係好大嘅。望起上嚟咧都算得上咧係清一色。咁呢間咧係一間烏克蘭嘅航空公司嚟嘅。咁而家望咗上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清一色啦，變咗係鮮橙色嘅上身嚟嘅。其實望起上嚟。佢哋已經轉咗褲啦，著咗西褲啦，咁就唔會話一條短裙就變咗波鞋咁樣，都係波鞋，然後長嘅橙色長褲，跟住然後咧就西裝褸係啦，套裝咁樣啦，即係只係中環套裝 係啦，長褲，跟住就西裝褸， 再加埋 scarf 咁樣， 對我冇乜大影響。呢一边嘅航空公司我好少 好少搭啊嘛， 我仲谂住对你冇乜大影响，系因为其实佢哋嗰个美艳度都相当惊人。 系咯系咯，我就话我冇对我冇影响，因为都系咁靓嘅样， 系 啊， 唔系呢间咪好啲咯。即係有啲外地嘅，你真係好得人驚噶，即係好多 auntie 喺度做緊噶嘛，仲係 係啊，嗱咁但係咧，而家佢哋自己就轉曬啦， 咪好咯。即系 Auntie 照顾你，无微不至啊！ 系啊， 够细心 啱啊！其实咧，有唔同地方嘅航空公司咧，佢哋喺上年已经开始咧，就话可以俾空中小姐就自己选择，到底你着高踭鞋定还是着波鞋嘅？咁不过就唔会好似呢间乌克兰航空公司咁样，就我哋不如划一规定，大家着波鞋啦。 其实我就唔赞成有得俾你选择嘅，即系如果制服咧， 系啊，其实我都唔赞成。 你一划一，即系你一有得选择咧，即系出现咗两种噶，咁你出现咗。 兩種咧，跟住佢哋裏邊就內控噶啦、啊。你做咩事？你仲著高踭鞋啊？搏乜嘢啊？ 仲著裙 咧？係啊係啊係啊！ 點解我又要著波鞋？跟住佢哋自己又會唔妥，倒不如你劃一咗佢就算。 係啊，分咗兩派咁樣。咁、其實制服本身個設計都係好嘅，即係好似校服啫嘛、其實校服好嘅喎，因為大家真係顯得。校服嘅設計原本係諗住大家公平噶嘛，即係無論你係貧富嘅，你都係同一間學校讀書，咁亦都可以即係著住同一樣嘅服飾，就唔會話有啲人突然之間誒好靚啊，周身名牌啊咁樣，即係令到大家個感覺係真係舒服好多、 啊。冇比較，冇傷害咯、啊。我嗰時去讀嗰間預科書院就係貪佢。唔使穿校服，所以特登扑咗去报咁样啦。跟住后来先发现都冇自己想象中咁好嘅，因为日日真係要即係朝头早諗下穿咩衫，咁穿到返去嘅时候有时你眼望我眼，呢、這个又话我跟你，嗰、那个又话去抄佢咁样啦。其实都好多呢啲比较喺度。 系啊，连埋你嗰啲书包挂嗰啲咩饰物呢、其实大家都会特别睇下你挂啲乜嘢㗎。 系啊，通常你有嘅时候你又唔珍惜，冇嘅时候你就想觉得可惜㗎。 系啊。 整翻件 T 啊，咁神光 T 系啦，每朝早 简称神 T， 以为系茶餐厅啊，仲要出街 数增加到26人，估计仍有多人失踪。报道话，暴雨从过去嘅星期五起加剧，导致河流泛滥同道路被浸，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喺泥泞中搜杀失踪者，军方亦都协助运送物资。克拉拉邦首席部长指示相关部门协助灾民，总理莫迪向遇难者致哀。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暴雨星期一起会显著减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市区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同听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喺九龙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由于有水管急收，喺深水埗嘅南昌街、医局街交界，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经过小心。咁而喺新界方面啦，天水围嘅天影路去翻洪水桥方向，近住平下路啦，天成苑对出嘅快线封闭，同埋平下路去翻流浮山方向，近住桥昌路嘅第二线咧都系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估唔到呢两位朋友嘅合作咧，非常之啱 key 啊！本周咧直接上升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Jason Chan 陈柏宇再加埋 Kiri T。 无论是编曲和歌曲的演绎都非常之生命有型有款的这一首歌啊！本周占季军宝座 Jason Chan Kiri T 10,000 Fee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Kitty R.O. 芭比小白 乜嘢事啊钟哥 下星期的环节准备好晒了， 已经 send 晒俾你啦， 嘉宾都联络晒， 完全冇问题啊 ！Kitty 啊 ，O 芭比小白，你哋好勤力、啊， 因为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啊！今日不如由呢一个咧虚拟货币啊比较爆炸性嘅消息开始讲起啊，因为民主好似有呢个比特币 ETF， 究竟当中又点去分析啊？事件又点去发酵咧？交俾温生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啦，咁根据呢路透社消息呢就讲啦，就话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最快呢将会喺今日啦，今日就会决定啦系唔系呢就批准系比特币嘅 ETF 嘅。咁报道呢就讲啦，佢就话呢预计呢就个审批呢就唔会话真係遭到呢就强大嘅阻力㗎。咁如果通过嘅话呢，咁就可能呢就会喺今个星期里面呢就开始交易添㗎。咁过去嚟讲过呢，美国政府呢就曾经呢就对比特币呢就作出打压啦，就话比特币呢就涉及非法活动㗎。咁但系咧，如果今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系批准比特币 ETF 交易嘅话咧，咁呢个咧又系咪即系意味着咧美国政府承认咗个比特币嘅地位咧？咁呢一点咧就真系值得我哋关注啦。嗱，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比特币咧就收报咧系61,000美元之上嘅，咁啊似乎咧就正直逼咧就佢今年4月14日所创嘅64,899美元嘅历史高位。咁而比特币嘅强势咧，亦都抢咗好多黄金的投资的份额啦，咁啊现货金价咧，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略为回落翻去1,771美元嘅水平噶。 嗯，有机会真系要请教一下温生，究竟咧今时今日比特币同埋黄金咧，旧时就话避险资产啦，咁但系都有段时间讲话比特币咧唔系避险资产嚟，可能即系往后落嚟，即系如果确立成为即系美国一个ETF 嘅话，真系要等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吓咁样。转个角度，不如睇睇啦。加拿大方面九月的楼价 好啦，因为我相信大家很多都关心咧喺加拿大嘅房地产嘅市场嘅环境啦。咁啊，根据加拿大嘅房产组织咧嘅数字显示咧，咁啊当地咧九月份嘅平均嘅楼价咧就系696,650加纸一间嘅。咁啊按月按年咧就分别上升3.5%同埋13.9%嘅。咁啊似乎咧自家央行咧喺四月份咧开启呢一个嘅减买债行动之后嚟讲嘅话咧，加拿大国内嘅楼价咧个上升嘅形势咧，确实咧系有所收敛嘅。咁但系咧，相信咧亦都无助咧，就加央行咧喺今个月嘅27日咧，就进一步咧去作出减买债。咁同埋我哋见到而家啦，咁个楼价虽然话上升，按年上升13.9%，咁啊唔比过往去到差唔多20% 嘅升幅咧，可以话收减唔少。咁但系当然咧，13.9%都系一个好大嘅增长嚟嘅。 嗯，咁啊睇完加拿大啲楼啦，重中之重要睇下今日中国第三季嘅 GDP 啊。点去睇法咧？又有冇机会影响股市嘅情况咧？ 系啦，嗱喺今日嚟讲嘅咧，就中国将会公布第三季嘅 GDP 啦。咁啊，面对住国内打压房地产市场啦，咁同埋咧有限电嘅影响啦，咁啊市场咧就纷纷调低咗咧，就系今第三季嘅按年嘅增长咧嘅预期咧，就去到得个5.2% 嘅啫。咁啊，如果实嘅话咧，呢个将会较第二季嘅7.9%啦，同埋 埋咧喺第一季嘅 18.3% 嘅個增長幅度咧係要低噶啦。咁但係咧相信咧，如果以按年計嚟講嘅咧，國內今年嘅經濟嘅增長咧，相信仍然都可以有 8.2% 嘅。咁高過中央所制定嘅 6% 嘅增長嘅目標。咁而2022年咧，市場估咧個中國全年嘅經濟增長咧就係 5.5% 嘅。 咁講完中國方面嘅 GDP 咧，當然要講埋啊聯儲 GDP 咧，當然要講埋啊聯儲局咧嗰個縮減買債方面嘅時間表究竟有冇所改變咧？温生點睇啊？ 上個星期嚟講過咧，聯儲局咧就公開咗佢九月份嘅議息會議記錄。咁我覺得個記錄咧，所謂嘅公開咧，其實咧就裏邊咧已經講咗好多嘅資料咧，係值得大家關注。我覺得聯儲局係攞嚟試水温嘅，試下市場嘅反應係點樣樣嘅。咁啊，透過會議記錄嚟講嘅話咧，有三個信息咧係俾咗市場嘅。首先第一個信息嚟講嘅話咧，就聯儲局咧就暗示咧就會喺11月3日嘅議息會，即係下個月嘅3日嘅議息會咧，就有機會咧就宣布咧就係減買債嘅安排。咁同埋有甚至乎有機會係即時執行個減買債嘅，咁而就算11月未能即時執行嘅話，佢哋即係個會議咧都暗示咧就可能喺12月咧就有機會執行噶啦咁樣樣。咁即係話咧，第一聯儲局俾咗個時間表俾大家，就話咧可能喺11月3日就即時執行啦，最遲可能喺12月咧就執行咧呢個減買債嘅。咁所以咧就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就亦都透露啦，就話咧唔排除咧嗰個安排會係點樣樣咧，就係每月減少$100亿嘅買債嘅金額，同埋$50亿嘅按揭抵押債券嘅金額。首先我要提提大家先，而家聯儲局咧每個月咧就印製咧就1200亿嘅資金咧去買兩方面嘅嘢，800亿咧就愛嚟買嗰個美債啦，400亿咧就愛嚟買呢個按揭抵押債券嘅。咁如果按照聯儲局嘅九月嘅會議記錄嘅討論咧，就話咧每個月減少100亿買美債，同埋50亿減少去買按揭抵押債券咧，我計個條數咧，大約係8个月後咧，就整個1200亿嘅買債嘅方案咧就將會結束啦。咁最後嚟講嘅話咧，個記錄咧亦都講啦，就話咧喺會上咧有50%嘅委員咧就覺得咧去到2022年底之前咧就應該要加翻一次嘅利息啦咁樣。嗱喺呢度咧有三個信息啦，首先已經俾咗我哋嗰個減買債嘅時間表啦，同埋減買債嘅安排啦，咁同埋咧亦都講咗咧就幾時加息啦。咁但係幾時加息嗰度咧，佢講得好清楚，即係一半嘅委員覺得咧去到2022年底之前咧應該要加一次利息，咁即係話都係5波嘅啫，都未確定嘅。咁但係咧減買債嘅幅度啊，同埋時間咧都應該都確定噶啦。咁所以跟住嚟我哋要睇嘅係咩咧？跟住嚟我哋要睇咧就話嗰、那個講完呢番説話啦，我哋首先見到因為佢喺星期四早公布嘅，星期四同星期五兩日嚟講過咧，我哋見到美股咧就繼續上升嘅。美國十年債息咧雖然係升咗，但係唔算係升好多嘅。咁我相信聯儲局咧係收貨嘅，聯儲局會覺得呢樣嘢咧似乎冇對個市場即係帶嚟太大嘅衝擊，因為只要美債息唔大幅攀升，同埋個美股唔跌咧，咁應該係可以咧令到個美國經濟咧較為穩定嘅。咁所以如果未來一個星期繼續係從呢一個方向發展，即係個美股穩定啦，個美債息唔上升啊，咁我唔排除咧11月3日咧聯儲局咧就按照佢呢一個九月嘅議息會議記錄嘅所謂嘅安排咧，就去制定嗰個減買債嘅方案。咁所以呢個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地方。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啦。 好，拜拜。好，拜 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18/22话当年。主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成立咗之后呢，唉，真係好开心，因为我哋啲 DJ 啊监制 啊或者係阿头啊，咁全部呢都好融合嘅。咁所以呢，我哋每一次黄昏嘅时间呢，做完工作都会聚一聚嘅。去边度聚啊？ 竟然咧喺香港电台里边咧就有一个细细嘅酒吧仔。咁呢个酒吧咧就唔向外公开嘅，系俾我哋啲员工去饮嘢。咁啊，当然咧，我哋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朋友咧就系个趸嚟嘅，差唔多日日都喺度，以吴石辉为阿头，咁仲有系张文新啊等等等等。咁咧喺嗰度咧，我哋饮咩咧？我哋唔饮酒嘅，吓又是我啦。咁我哋饮何嘉丽，吓、啊、何嘉丽。唔系三个小神仙嘅何嘉丽系嘛？个人嚟嘅，你点会饮佢啊？你不有所不知啦，因为何嘉丽咧，每一次咧都会饮一种咧，系即系 fruit drink 啊，即系全部咧都系一啲果汁沟嘅。咁个 bartender 阿叶 sir 咧，佢就每一次都系，哦何嘉丽啊嘛，啊你又饮何嘉丽，佢又饮何嘉丽，饮下饮下咧，何嘉丽呢一杯嘢咧就成咗名啦。仲有一个成名嘅，就系、是、叫做曾志华阿 Luke sir 咧，以前咧未做阿 sir 噶。佢系做速记员嘅，咩意思呢？因为我哋喺度呢度饮嘢咧，除咗讲笑咧，仲讲好多笑话嘅。尤其是我咧，我每一次咧，差唔多都要准备两三个笑话咧，讲俾佢哋听咧，佢哋先肯走嘅。咁啊，因为越讲咧就越兴奋。阿 Luke sir 咧就话：哎呀，唔得唔得，咪住先，咪住先。跟住咧攞本记事簿出嚟咧，然后咧揾支铅笔咧，就每一次咧都会抄低晒啲笑话系点样讲嘅。所以咧，曾志华当年咧系我哋港台酒吧嘅速。记大元 十八日子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大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 光 第 一 線係啦，咁啊，中環大館嗰度咧，最近都推出啊一個早晨大館現動身心 Part Two 嘅活動。咩叫 Part Two 咧？即係有 Part One 啦。 咁 Part One 係咩嚟嘅 ？Part One 都係做一樣嘢，不過反應太熱烈啦，所以加開 Part Two， 加推， 好似啲演唱會咁樣。啊，有 2.0 咁样啊！喂，11月开始咧，咁啊，俾访客咧就进行一系列嘅晨间运动，包括咩咧？晨早嘅瑜伽啦、功夫训练啦、伸展冥想啦，展开咧美好嘅一天。 系咪喺翻佢嗰个嗰笪吉地嗰度啊？即系有个 广场， 广场细细地嗰度，应该喺翻嗰度啦。 因为佢有两笪地方都可以嘅，系啦。 你讲下啦。 系啊，等我嚟啊！剛才阿鐘哥講嗰笪地方咧，平時即係如果佢冇活動咧，就有時都會擺啲凳喺度咧，俾人哋坐下。即係因為嗰度咁啱咧，就即係俾側邊一啲餐廳圍住啊嘛，係啦。咁啊，但係又有日光咧，我見啲人都好超咁樣就坐喺中間啲凳仔嗰度咧，就睇下書啊，曬下太陽啊，傾下偈咁樣。咁一係咧，佢另外喺有一個有蓋嘅地方咧，就亦都有一個表演嘅場地嘅。 好多樓梯級嗰度啊嘛， 好多樓梯級，好似。个斗兽场咁样嗰度咯，系。 其实咧睇书啊，好超啊，中间有啲餐厅围住嗰个位咧。官方嘅说法叫大馆监狱操场。 操场 系 啊， 呢个官方名噶，原来 系啊系啊， 佢 自己都系咁样讲嘅。 真系 监狱嘅操场嚟噶嘛？ 你哋有冇试过去大馆嗰度饮饮食食，或者感受一下啲文化气息？因为佢嗰度都系好多嘅 gallery 即系嗰啲叫画室啊，或者有好多展览咧，或者有阵时好多品牌搞活动都好喜欢喺嗰度包个一个房间啦，咁去做嘅。 去睇展览去过，去讲 talk。去過，但係就係未試過喺嗰度食嘢。 食嘢我試過，做嘢都試過，係啊。 講 talk 咧個感覺都好歷史悠久，你會唔會覺得好文化學術氣質好濃厚？ 喺嗰度講得個人都高尚咗，我覺得。 唔係好辛苦㗎， 點解啊？ 因為太空曠啊， 哦， 好散，即係啲人你好難聚焦到啲人望你啊。 係。 咁啲人你好會周圍望啊，同埋你會用好多力先講到嘢。雖然話佢有支麥有個喇叭啫，但係都係辛苦㗎，比平時我哋喺啲房裏邊做嘅辛苦十倍。 哦，鐘哥就去個講講師啦，即係做講師啦。咁啊，飲飲食食，小白同 Kitty 都去過啦。其實我都見咧，禮拜六日咧，幾多爹哋媽咪帶啲小朋友喺中間嗰個圓圈頭先嗰個操場嗰度，佢哋放電啦，跟住啲爹哋媽咪就飲杯啤酒啊，食下 pizza Canada 咁樣咯，多唔多去啊？小白嚇， 呢個去過一次咋， 係嘛？ 係啊， 但係感覺都正嘅。 你頭先講嗰個方法其實真係幾好放電嘅，因為佢側邊咧啲阿爸阿媽就咁坐喺度嘛， 飲住嘢睇你跑啦， 你又可以望住啲仔女，即係通常最驚就係你自己去飲飲食食，跟住阿仔喺度嗌悶啫，佢又可以喺側邊放電，係 啊，同埋 啲位真係可遇不可求啊， 冇錯，同埋啲小朋友自己會自己識溝通同埋自己識玩嘅。 喂，你講開大館咧，即係最近可能真係同佢有啲緣分啊，即係唔係話我參與啊，而係我最近接觸咗好多唔同嘅團體咧，都喺嗰邊會有啲搞作。嗱，譬如而家阿歐啱講完呢個就係喺嗰個朝頭早做嘅嘢啦。咁我最近咧就朝到有好多嘅即係藝術表演咧，就會夜晚咧喺翻嗰個地方。或者喺正話阿 Kitty 講嗰、那個，即係好似 有蓋 有蓋 嗰 度咧，就會做好多唔同嘅演出，即係有唔同類型。所以最近哇，點解突然之間喺嗰度好似好多活動出現？ 其實搞得幾好嘅，我覺得 搞得幾好，搞得幾好， 因為佢都有好多唔同主題 keep 住到。我睇咗一個藝術表演咧，係好 impress 嘅。我個 impress 係咩咧？唔使收錢啊，因為其實好高難度啊。我見到好多外國人咧，將自己半天吊咁樣啦，就演出咗一個類似音樂劇咁樣咯。咁佢係靠住即係一條好長嘅橡筋，跟住就彈嚟彈去，彈上彈落咁樣咯，都係外國嘅表演者嚟噶。其實圍觀嘅人都多咯，嗰日都曬噶。我見到咧，其實香港嘅朋友仔咧，其實開始都懂得呢啲文化藝術嗰啲啦，同埋咧都識得咧即係拍下手掌咯，即係你唔好當。人哋免費表演、免費藝術咁樣，我睇過，亦打卡影張相啊，跟住又 selfie， 人哋喺度做緊嘢咧，即係人哋喺度後邊做緊表演啊，佢前邊咁樣 selfie 咁，我又覺得嗰啲好似冇乜。唔係嗰件事啦，啊，鐘哥你分享一下， 預咗噶啦， 預咗，唔係咁你教育下educated 嘅，教唔到噶，教唔到噶，真係教咗三十幾年啦， 係咪？再教咯，教到第四十年啦， 我已經死心噶，你中意 selfie 啊 selfie 啦， 佢其實真係好唔尊重啊呢個行為，即係可唔可以同其他即係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話，喂係啊，嗰表演好賞心悦目，你可以拍低佢影低佢點都。但 selfie 咧真係好，我真係覺得 唔知會唔會 distract 咗，即係令到表演者都分咗心。 調翻轉頭有時候咧，我又冇乜所謂。點解咧？因為最緊要你 selfie 咗之後，你呢張相你擺上去一啲分享平台俾人睇，反而最緊要呢一樣。咁你咪當個即係你當係表演者嘅時候，你個心就諗：你都係幫我宣傳緊啫。咁希望多啲人見到，即係有多一個人嚟睇都好過冇啊嘛。 係，咁都係一個網絡嘅宣傳。 我今次做瑜伽，我覺得都幾正喎。 其實佢唔止正。是做瑜伽嘅，佢有一个八段锦嘅气功啦、太极啦，咁啊有冥想 meditation 啦，咁但系瑜伽就开正阿 Kitty 个饭。 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活动咧喺室外做咧系零舍有嗰个 feel 啊！我之前咪话我都试过喺一个即系户外嘅地方，嗰度系科大附近啦，好似系系啦系啦，就系 同阿嘉明去，你唔系咁讲，你话哇好晒啊， 好晒， 好黑啊，我要美白啊！ 嗱，嗰日咧真系好晒嘅。但是我哋都坚持去咧，就是因为喺户外做瑜伽咧，即系有嗰啲听住流水潺潺嗰啲声咧， 虫喺度， 系哇！有嗰阵风吹过嚟咧，系你喺冷气地方完全感受唔到嘅，系晒嘅，系晒嘅， 系啦。不过 咁你会唔会再去啊？ 冬天可以，秋天都可以。 冬天你嗌冻噶咯喎， 唔系，秋天咪依家咯。所以其实搞呢啲户外活动真系几好噶。 同埋其实佢都可以有一啲帐篷嘅，即系你唔系干煎嘅，系啦。 咁啊，讲翻先啦，即系我头先讲咗咁多咧，个活动都系要收费嘅。 哦，系。 咁啊，详情你自己上翻佢哋网站啦。不过即系收费之余，佢又想推广活动，即系点样啊？即系佢又收费，又送翻啲嗰啲购物券俾你饮饮食食，即系佢又想你俾钱，又想你喺嗰度消费。这个呢就真系呢 就 win-win 相赢。 今时今日最劲嘅一个行销呢就系佢攞咗你嚿钱唔使攞好多嘅即系一百几十咁样。攞完之后呢佢俾返相对嘅一啲消费券俾你。 系啊。 跟住呢佢就先食咗你嗰一阵即系入场费啊或者叫做参加活动嘅钱啦。第二呢佢就要焗你喺嗰度做一个消费。 佢想你去两次啫。 系啦、 啊。即系朝早去一次活动。 唔止嘅呢个无限轮回嚟 啊。 我见到而家嗰啲商场呢其实都成年啦都系咁样嘅。 系啊。 即系你再去消费 費諗住用咗嗰啲 coupon 啦， 再 俾你，再 俾你， 係啊，跟住再勁啲就係、是，你消費多5000蚊，有十倍呢啲 coupon 啦，跟住你又再消費， 搞到你成個荷包咧都係呢啲消費券， 幾乎每個禮拜都喺個商場 啲消費券，好似你平時玩大富翁咧， 係啊， 嗰啲錢嗰啲假錢咁樣啊，真係啊， 成沓啊， 係啊，咁啊大家都 enjoy 下啦，希望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可以 refresh 一啲啦，過得嗯， 係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氣啦，室外氣温而家22度，相對濕度75%啊，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嘅，早上稍涼，日間嘅最高氣温大概到2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東北風。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0月18日係一年嘅第291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74日。1955年10月18日，位于当时沙田区第三街413-414号新界沙田邮政分局正式启用。当日上午10点，由时任处理邮政局长高旭主持开幕仪式。服务范围包括发售邮票、收发信件、接受申请领收音机牌照等事务，另附设小型邮箱48个。租费每年每个24蚊。收到的第一封信由时任新界民政处长寄往英国给女儿的空邮。1979年迁往沥源街一号，并在1984年改称和斜街邮政局。1988年迁入和斜商场，改称和斜邮政局。10月18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广泛兴趣，当去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到另一范畴，容易受压力影响，不善于交际，甚至有相处上的困难，具有内省能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将自己内心睇法化为文字和朋友分享，可不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身边出现的事物和景物，有没有仔细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只有18-19度。预料日间会有阳光，气温将会回升。天文台预测，一道冷锋会在本周后期横过华南沿岸，届时该区会有骤雨，气温将会显著下降。预计星期五到星期六最低气温有机会下降至19度。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当中会设3个湿地保育区，涉及南生围、丰乐园和大生围、豪鹤园等鱼塘地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表示会首次运用公权力，以土地收回条例收回这些地方。林郑月娥在《星岛日报》专访提到，鱼塘私人鱼塘基本上不发展，3个保育区占地约2000公顷，若果不用积极的方法，会两败俱伤。他解释，发展商经常就这类鱼塘比往发展商经常就这类鱼塘地往城规会闯关，但即使获准，只是地积比较低的项目，令部分人会先破坏后建设。政府要投入很多執法的資源，他形容今次政府積極收地發展保育區是破格思維。至於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他說第一期交椅洲1000公頃填海計劃一定不會變，但第二期700公頃的填海就要慢慢先，日後再想，又強調從來沒有說過1700公頃填海要一起做。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联同加拿大护卫舰温尼伯号在过去的星期四和星期五通过台湾海峡，以展现美国和盟友对 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表示，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全程跟監警戒，指美加勾連挑釁、搞局之事性質惡劣，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反制一切挑釁的威脅。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王毅表示，中方始終將中沙關係置於中東外交優先位置，願作沙方長期可靠穩定的好朋友和好夥伴。中方讚賞沙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與中方站在一起，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沙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穩定，堅決反對任何干涉沙特內政的行徑。中方將積極參與沙方重大發展項目，願與沙方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沙特2030願景對接。費薩爾表示，沙方始終視中方為真正可信的戰略夥伴，願與中方深化兩國各領域全方位合作，感謝中方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沙特內政，沙方亦都堅定反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9,029點，跌39點。港金現倫敦金係報每安士係買入1,769.34美元，賣出1,771.2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79，日元114.2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9，人民幣6.436，英磅對美元1.375，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4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8。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早上稍涼，日間部分時間最高氣温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星期三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天氣較涼。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咧就去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嗰段咧比较车多。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当软件缺乏可用的安全更新， 攻击者就有机会利用过时软件已知的漏洞对你的装置进行攻击了。 又或者由于新版本的保安软件无法完全兼容过时的操作系统，以致它对装置系统的保护有所限制。 所以当你知道软件供应商不会再为软件提供更新或者支援的时候，应该事先准备一个可行的转换计划。 而对于一些过时软件因为不安全就应该将它们移除，或者升级软件产品来保证继续有安全更新支援。 如果公司或者机构有需要在过渡时期使用过时的软件，要先评估有关保安风险，还有在使用之前采取补救性保安措施，例如将电脑离线或者安放在分隔的网络等等。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唔识咪学咯，冇人一出世就识嘅。 连士巴拿都唔知嘅嗰阵时，即系啱啱读完书出嚟咁样。 即系屋企都冇乜嘢要你做系嘛？ 系啦， 都好叹下嘅。 系啊，都 我拎牙刷啫嘛，点会拎士巴拿？ 你咪大胆啲，但系啊，好叹嘅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张国富嘅展翅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计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谈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天气转有一样，有一个地方嘅屋企咧，就特别好啲嘅。 嗯， 起斗 厕所啊？ 点解啊？ 夏天咧，你成或者回南天咧，春天嘅时候咧就湿湿立立，你点样整都系湿噶嘛？厕所、你通常成日都会有水噶嘛。咁、一到冬天咧，好似感觉上干爽啲。咁、所以呢，琴日啊或者呢两日咧， 真系冬天嘅时候有太冻啲瓷砖。 哦、啊，咁又係喎，特別你坐落個翅板嘅時候，你冰冰凍凍 pat pat 咁樣，又係辛苦。 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所以呢啲時候咧，咪成日有啲人想裝日本嗰啲最興嗰啲咧暖嘅，即係嗰個翅板可以坐落去暖粒粒嗰啲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今日想講翻就 腳臂都唔肯走跟住。 所以跟住就大件事咯，跟住個鼻咯， 太舒服又唔得， 太舒服 係啊！ 所以今日想講下咧，喂，到底呢個廁所屋企嘅洗手間演變咗幾多嘢？而家個廁所當然好多好先進啦，即係淨話講啲甚至乎香港都有人會裝嗰啲會發熱嘅翅板啦，咁先進。以前嘅歲月邊處有嘅？咁、你哋細個嘅時候屋企咧，你哋用開嘅廁所有啲乜嘢嘅設施嘅先裏邊？ 嗯，如果你话冬天嘅时候咧，我屋企就冇嗰啲发热嘅厕所板嘅，咁、但系咧屋企人就好好，佢会用嗰啲好似啲毛毡咁样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卖嘅，一买咗之后咧就一套套咗落个坐厕板嗰个圈圈嗰度嘅，咁、你变咗你如果冬天坐落去嘅时候咧，咁就唔会有一种好冻嘅感觉，真系会舒服啲嘅，不过就要日日换咯， 系啊， 卫生啲咯，呢个 滋生细菌啊， 系啊， 嗰啲布嗰啲布啊， 系啊，日日都要换啊呢、這个，所以都几好呢、這个。 咁啊，而家你哋个个都用坐厕啊，我僆仔时代当然我哋用踎厕大噶嘛，以前公共屋邨系冇坐厕嘅，系冇啊，唔系净系公共屋邨添啊，直头系冇坐厕呢一件东西噶嘛，系全世界都用踎厕噶嘛，咁、之后先至话改坐厕啦。咁调翻转头啦，咁而家有好多专家都话啦，其实踎厕咧系健康过坐厕噶， 嗰、那个姿势系嘛， 坐嘅角度咧、其实对我哋嘅pat pat 排便嘅时候冇咁好噶，呢个系噶。 即系如果踎厕咧就排得好 啲嘅，系啦， 畅顺啲。坐厕因为佢九十度啊嘛，你啱坐个位咧就冇咁好。 系，所以佢咪建议你嗰、 那个浪 高浪高少少只脚，系搵张凳仔。即系如果你坐厕嘅话、 不过坐得多，如果你突然间叫我改姿势去，可能我都搞唔掂。 系啊，唔系好舒服。 系 啦， 唔系好舒服。 系坐咗卅年啦， 佢突然间叫我改姿势， 坐咗卅年啦，突然间叫我踎啊，踎低起身见头晕啦、 啊。所以呢啲永远都系一个习惯嚟，即系今日想本来想讲下屋企，咁啊而家讲下公厕啊。 嗯， 咁你有冇留意咧？有阵时啲坐厕个厕板上边有鞋印嘅， 系啊， 点解啊？好明顯啦，就係人踎上去咯。咁、 啊、 到底係因為嗰個人係驚污糟，所以踎上去，定還是佢本身就係踎慣咗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習慣嚟噶嘛。譬如你哋係慣咗係坐嘅，咁你就係需要坐咯。譬如有好多師傅輩嘅都係慣咗踎嘅，佢、哋真係只可以踎嘅。咁、呢個就係啦。嗱，咁譬如屋企裏邊以前用開嘅嘢，咁譬如話最嗰、那個水箱咧，即係嗰個抽水馬桶啊嘛，叫做。而家有啲通常坐廁咧。禁制噶嘛， 系咪就 或者一个细细啲嘅手柄拉咁样啦、以前嗰啲踎厕咧，一定要楞住一个好大嘅水箱，就顶到上个天花板嘅。 哦， 跟住会吊翻一条绳落嚟，跟住有个手抽，你一拉，跟住下边水啲水就封。 点解要摆到咁高？系咪谂住啲水压会冲落嚟嗰下？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就要摆上面啲水冲落嚟嗰下咯。佢、你同而家嗰啲水箱嗰、那个。原理是完全不同的嘛，不是那种做法来的嘛。 哦、 所以呢以前屋企的水箱呢是很多时候出事的就是那个拉那个 手柄、 太大力了，断了条绳。 断了条绳啦，断了条绳你都可以换回条绳。最惨的是上面它只是一条很幼的胶伸出来就扔着条绳嘛。拉得多呢啪断了。断了就麻烦了。因为你小孩的时候你不可以自己换嘛。你又不可以自己绑返条绳上去，你就一定要找人来整咯。 嗯。 那那个就最麻烦的。 是。不过现在你说买个马桶啊，或者买个即是厕所那旧嘢啦，即是称之为。其实都不便宜。我对上一次呢、我看过其实呢今次因为那些电子马桶呢、就不是只是日本做的。其实内地都有嘅，咁、当然你牵涉另一样嘢就系、喂，内地几多钱啊？即系运落嚟点样啊？即系嗰啲运输成本钱嗰啲我唔睇。喂，其实佢功能上都几卓越噶。 系， 首先我要播起音乐上嚟咧，呢下嘢唔讲啦。 有冇得拣？有拣咩歌噶？ 播音乐有意思嘅，佢哋解释过。 点解咧？就系因为蓝牙可以接连到你嘅手机啊，同埋平板啊，咁样啊吓。咁当然又牵涉另一个话题。喂，你坐喺度坐咁耐，好似咧对于嗰啲叫做排便嚟讲唔系咁好、啊。你坐得多可能会生痔疮、啊，即系你踎得耐咁样，即系有好多啲说法啦。我都唔系专家，真系唔知。不过我觉得，哇，简单一个马桶嘅，你又可以发热。又可以放音乐，系咪先？ 可以帮你清洗。 系，同埋佢之后咧，佢有个喷埋味噶，即 系 佢。 哦，系。 呢个 OK 喷味就。 你可以即系佢，你 finish 晒成个过程啦，即系佢有个program 入咗入去啊。总之你冲水嗰下咧，佢就跟手就再喷埋啲香精咯。咁、嗱，你先沽勿论又系，喂，即系本身臭你嗰啲香精可能更加臭，你唔好谂嗰啲字啦。即系你谂啲。稍微美好啲，其实佢系成套服务做足俾你嘅，系咪先？ 好啊，小白讲嗰、那个嗰啲音乐声咧，其实第二种功效啊嘛， 系啊， 就系隐藏咗你， 冇错啦， 滴滴答答嗰啲声， 冇错啦，咁啊令到即系感觉上会舒服啲， 优雅啲， 唔使怕吵，又可以开，因为嗰啲洗手间啲门咧。好薄啊！咁、你其實你根本可能喺聽，你都聽到，入邊嗰人做嘅咩咁樣？咁啊唔好啦，俾 一家人 佢 冇乜所謂啦。 但我又真係冇乜所謂咯，去到即係可能細個咧，你都會驚隔離啲人覺得點樣？喂，但係呢個真係人之常情嚟㗎，講真，我又覺得冇得尷尬嘅，同埋咧，我又冇雖然我成日都會去廁所咧，都好需要呢樣嘢啦，但我又冇乜特別要求喎、即係譬如頭先小白講嗰啲咧，好基本，譬如冬天咁有啲坐墊咁樣，等你坐落去冇咁凍咧，我都冇喎，我都有去辣就辣啦， 有凍就 凍咯，即係凍 凍凍到辣啊！ 係啦，我就覺得冇所謂呢啲、真 係。但係放啲音樂可以幫你遮掩到啲聲音，我覺得幾好。 呢個好在哪裏咧？就係如果當你經常會招呼朋友去你屋企嘅時候咧，當個客人用咧，就會大家都舒服啲嘅，即係唔 係屋企人啊嘛，或者唔係自己人咁樣嘅時候咧，有個客人無端端聽到咚咚， 係啊係啊， 好似有啲尷尬。 唔係，同埋有啲好大聲放屁聲都可以遮咗佢咯。其實都幾好，因為你都知道咧，其實廁所嗰個門咧，好多時候都用燙門嘅，因為慳位啊嘛。係 啊， 嗰啲燙嘅門係好薄嘅，其實根本你喺廁所發生每一件事都可以喺個客廳嗰度瞭如指掌咁聽到，再加上即係啲樓啊傻細啲啊。 另外有一個嘅廁所裏洗手間裏邊嘅設施咧，而家就應該冇咗㗎啦，即係大家都唔會啦。就是、以前我哋屋企一定會掛個盤，即係有個盤細細啲嘅盤喺裏邊嘅，就是、我嚟洗面咯。 哦，面盤， 面盤咯，一定會有嘅。嗰、那個盤咧以前都未有塑膠添嘅，即係未係用嗰啲塑膠嗰啲 鐵㗎嘛，好似 嗰啲鐵嗰啲 鐵啊。 最初買翻嚟嘅時候咧。是油晒不如白色跟有啲圖案啊咩萬壽無疆有晒公仔㗎嘛。跟住隨住年代呢就會睇到呢 生鏽 甩係一笪甩係一笪。跟住呢甩得好多譬如用得佢三五七年嘅時候甩得多嘅時候跟住你個心就寒啦。究竟嗰啲嘢甩咗去邊呢 係喎係喎。 咁你平時我嚟洗面㗎嘛即係話平時洗咗落塊面度囉。 喂呢、這個甩七啦甩七。 真係小心啲呢一樣嘢。 喂好彩嗰啲面盤係白色啫甩落塊面都起碼有美白 嘅。美白嘅都係唔得㗎嘛。咁另外一樣就係毛巾面巾囉。咁而家就話咩面巾你哋幾耐換一次話健康或者好啲一個禮拜。 一日換噶啦，應該 每日唔係面巾， 日日換咁大家 日日換喎、 啊。不過佢可能小朋友有小朋友屋企就再執整啲嘅，係啊。 咦，究竟係你過分定我過分咧？ 冇理由噶，我同你都係處女座。 唔係可能係咪小白嗰啲唔係即係普通毛巾嚟嘅，係可以一次性積氣嗰啲啊？ 唔係噶， 你真係毛巾嚟 㗎，都洗過係。 你洗但你係抌啊？ 唔係抌，咪洗咯。 佢洗啫，佢唔係換，即係唔係換咗第二條，佢洗咗佢啫。 都係啫。 嚇、啊！我唔用面巾添喎。 嚇、 啊！係啊。 係咯，我成日都話細菌嘅溫床嚟㗎啦。即係除非你每一次去洗完個面，跟住都會留得條毛巾好乾啦、啊。如果唔係咧，你用得兩三日，佢就會有啲味㗎啦。 用廁紙抹咁樣。 係啊係啊。 係或者濕紙巾咯。係 啊 係。冇酒精啊，記得。如果係傷皮膚。 咁你講埋呢一個咁，除咗個面巾、個面盤嗰、那個馬桶。之外咧，另一個咧就係嗰嚿廁紙，通常你哋點樣放嘅？而家廁紙就好簡單啫，就係你一定有個格，即係捅咗入去，就咁樣用噶啦。咁如果間屋裏邊有嘅就現成有埋啦，冇嘅你自己隨意買一個掛上都得噶嘛。以前就冇呢啲嘢噶，以前咧就成就咁一嚿廁紙咧。就咁放喺度咯，就咁放喺度嘅咋。 其實幾方便，我 覺得。但應該要遮掩下佢好啲。 係咯，因為每次沖廁都有大量細菌飛到啲廁紙嗰度。係 嘅，但係當要有啲嘢冚住呢一個概念出現嘅時候，已經去到八十年代啦，即、 啊、 係或者八十年代中期先有。咁早期嘅時候咧，就係擺嚿廁紙喺度咯，咁你就攞嚟用。咁其實真係嘅。在個健康意識上面是真的會薄弱一 些、啊、不過現在是太滋整了又入了牆這樣懶靚這樣、啊、你換夠廁紙呢搞好耐 還有以前由於那個廁紙就這樣放在那裡所以經常出現的慘況呢 是、 啊、就是不覺意你可能洗澡的時候淋濕咗 啊！ 跟住嗰嚿廁紙咧就會俾阿媽鬧啦。嗱、啊，你係唔會抌嘅，記住啊！嗰嚿廁紙濕咗係唔會抌嘅，係晾翻 晾翻乾佢咯，都係咁用啫， 再用嘅。所以呢個咧，我相信好多人都經歷過。 不過擺廁紙咧都係一個千古難題嚟嘅，即係人人個手勢都唔同、啊、到底你嗰塊紙係向出定係向入？ 即係向住咁長， 係啊！有時你去到朋友屋企，你會覺得好唔慣噶嘛、嗯啊。 好啊，好簡單。你哋覺得係應該嗰張係向住出邊，還是係貼住牆拉 我係向出嘅， 我一路都係向出嘅喎、 嗯。 我唔記得咗啦。 佢有就得啦。 有啦，其實啱嘅向出嘅，因為向牆裏邊拉咧，其實係成日都會揩到夢牆啊嘛。但係向出嗰啲人就會話啦，因為你嗰個馬桶一撳掣嘅時候，啲細菌就好容易黐咗落去啊嘛。咁、 哦、 所以睇你自己點。 所以就閂埋個廁所蓋先通咯。 啱、嘅。 So am I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I want you to. 你个不对，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登对，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日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再爱，不敢问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都打转，我预定要量今日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忍，我知我身体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接受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又是星期一翻学的时候，学生当然要专心上堂，有问题就要举手发问，同时也都要准备老师叫你回答相关的题目。问题和答案如果遇着福建话应该怎么说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只是挂着踢波，最弊肥老了没阴功咯，亦爱莫能助。学生哥好咪输咯，咪日夜啊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 学习问题这个字讲法之前呢，不如先了解一下学校我们应该怎么讲。学校叫做等。我明白这个字的发音比较古怪，也都难记住，都是转一转方向啦。问题这个字的发音就是半嗲半嗲。这个发音感觉上呢好像啱我们广东人多啲喎。不过呢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越南文啊泰文嗰啲发音啊。唔紧要，我哋明白呢个字嘅难度似乎只係中等嘅啫，发音方面。老师经常呢都会喺课室入面又讲一句说话㗎喎。各位同学明唔明白啊？ 识唔识啊？到底识唔识嘅福建话又应该点讲呢？呢句简单啲啦，一齐跟住我讲啊！撸冷并逼宝啊，撸冷并逼宝啊，撸冷就系你哋，并逼就系明白，宝啊就系得唔得啊咁样。而家咧到我问翻你哋啦，讲咗几句福建话，撸冷并逼宝啊，你哋明唔明？讲咗几句福建话，撸冷并逼宝啊，你哋明唔明白啊？ 喂，又嚟就嚟就到呢个 Halloween 啦， 系啊 ，Halloween 啊， 系咁啊，即系啲小朋友就应该会打扮得意啲啦，咁啊，即系 Barbie 个女啊，应该都谂到点去打扮。上个礼拜有沟通过， 系嘛？ 系啊，公唔系啊， 扮咩啊？ 鱿鱼游戏啊嘛，好似话系啊，好似话啫，咁唔知系咪真系买到嗰套衫？ 扮咩？扮嗰个公仔啊，拧转头射激光， 系啊，嗰个几型啊，射激光，系咯，好多人扮啊，今年最 hit 啊呢、這个。同阿严明熙个样一样啊嘛，系嘛？即系唔知道啊，即系网民讲啊，我都唔识呢啲啊。依家我少玩啊，不过有小朋友嗰啲家长就会别出心裁去谂一谂自己嘅公子或者自己的公主点样去打扮。你谂住点样玩法咧？ 扮哭都几好喎，叫个仔。 变形合衣， 变形合衣， 绿巨人 叫咩？浩克啊， 浩克 啊，呢下 点扮咧？但系喂，可以着嗰啲肌肉衫， 肌肉衫， 肌肉衫，肌肉衫佢都有一件，不过佢件肌肉衫系你个队长嚟嘅。 喂，唔紧要， 游咗。佢咯，油色綠色佢咯， 喂，真係可以試一件 綠色，幾好玩喎呢個， 喂，好啊好啊好啊，係 咯，跟住仲要再買多個錘仔俾佢， 係啊， 拎埋女仔個錘仔，哇， 係啊， 但係浩克塊面都係綠色嘅喎，係嘛？ 唔緊要啦， 面具咪得啦， 冇話要整埋塊面嘅，整個身好似就 似啊嘛， 細路仔 做戲做全套係咪先？ 唔係做戲，我參加 party， 細路仔話我唔係同你做戲啊， 入場嗰下威嘢得㗎啦， 係啊，真係啊，咁可能真係，唉，不過咧。啲人都要諗啊，即係有啲夫林咧都有講話，啊啲家長咧點樣諗到自己嘅仔或者自己女嘅角色啦， 嗯、 但係唔同人哋撞，哎呀， 哦、 一撞咧，小朋友唔高興、 啊， 其實即係如果要廢物利用咧， 一個班房點可以有兩個美國隊長啊？ 跟住兩個浩克，一個塊面綠色，一個冇綠色嘅，咁你話邊個唔開心啊？ 點解會有兩個 Iron Man 咧？爸爸明明得一部嘅啫嘛， 自己整咯，嗱攞啲紙皮箱，自己整個機械人出嚟，跟住套入去，嗱，肯定 handmade 嘅唔会撞， 系啦，唔会撞， 系咪先？加多啲灯仔摆喺度，翘下翘下，揿掣on搞掂，闪下闪下。 早前 我有啲朋友仔做幼稚园老师咧，佢哋喺度讲咧话，唉，十个 Elsa 咧都好麻烦嘅，其实个班房。你叫 Elsa 咧， 全部 十个人亦咧，一唱咧， 一齐咧啲歌， 大合唱咁样，点算啊？ 搞。 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全锦公路去回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女子乐队 Wiz 今晚7点10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9:06啊，星期一开局啊，要同大家睇睇啊吓，恒指上个星期五咧假期之后复市啊，升368点啦，收报25,330点啊，成交金额咧1796亿啊，港股咧反复回升，即使咧恒指仍然受制于50天线啊，大三个交易日内咧两度尝试突破啦，动力都系强少少嘅，相信阻力就有限啦，大市再度回涌啊，资金回流咧重磅股包括咩板块呢？汽车、电池、半导体、光伏等等的板块都有支持。今日港股可不可以继续升上去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上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我哋咧自己陪伴小朋友成长嘅时候咧，都难免要同佢哋经历下佢哋人生嘅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嘅。 冇错啊，面对开心成功就当然等佢哋开心啦。但系有时陪住小朋友面对挫折，其实作为家长都唔系咁容易过噶。 有时咧真系要谂一个方法，令到佢哋唔好气馁，同埋咧可能要继续咁行落去咯。 这个都要想下计仔的，因为呢我开始留意到一样东西，可能自身经验随着小朋友长大，又或者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都遇着不少家长去讲开他们都不知道怎么陪伴小朋友面对失败的。 到底怎么可以令到他们呢在挫折里面学习，其实这个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其实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在我们帮小朋友之前，我们又想下我们大人怎么面对小朋友的不成功先。 我谂佢哋呢个年纪嘅唔成功咧，都系不外乎嗰几样嘢啦。成绩上面啦，交友上面啦，即系可能未必可以合到群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赛嘅得失咯。 正常嘅，大部分都系呢啲情况。咁但系作为家长，即系当你见到你自己嘅小朋友未必喺嗰啲范畴特别成功、特别叻嘅时候，自己都会唔会不禁有一丝丝嘅啊，唔知点，好似有啲戚戚然，好似唔系特别舒服嘅感觉咧、都有唔少家长谂谂下，其实有呢种感觉嘅，包括自己啦。 系 喺呢啲时候咧，我哋都值得去谂下啊，其实我哋点样理解失败？我哋好多时候好容易好轻易咁带过去，唔紧要，失败乃成功之母，下次再试过啦。大人好容易讲得到出口嘅，但系静落嚟嘅时候，面对小朋友啊，你可能即系你俾得佢参赛，你俾得佢可能或者对住啲测验考试，你觉得温到七七八八啦，你点都会有啲期望，希望佢成绩唔错啦，佢喺学校嘅表现又可能都会有啲期望嘅。咁但系期望不如自己所料嘅时候，自己又或者都要问下自己。点解自己会唔舒服嘅？ 其实我觉得都几难嘅，因为咧你教佢嘅时候咧，你又唔可以话唔紧要啦，因为惊佢哋咧就会觉得啊，系咪冇要求咧，系咪冇所谓咧咁？咁但系咧要佢哋做到一个好嘅标准嘅同时咧，又要叫佢诶，万一真系失手做唔到嘅时候咧，又要放松。其实呢一个平衡咧，我觉得无论系大朋友或者系小朋友咧，都唔容易拿捏到。 你正正就系讲得出，就算我哋大人自己面对，不论系工作上、家庭上定生活上，都总会遇到好多事情，我哋付出。希望有回报，但是回报是不是一定我们预期这样呢？不一定，不是我们预期中才是常见。我估我们都可以用另外一个小技巧，我们都可以告诉小朋友，其实妈咪都会面对失败的，妈咪都会面对挫折的，妈咪都会不开心，妈咪都会失望的。 咁當佢發覺，原來覺得失望啦，覺得氣餒啦，係一啲正常嘅情緒嘅時候，佢哋反而容易接納到自己有呢啲咁嘅感覺嘅喎。 嗯 ，Jamie 都想同你討論一下一點咧，就係、其實適唔適宜咧，將嗰個嘅現實情況攤開嚟同小朋友一齊分析咧，會唔會太殘酷咧？嗱，即係譬如我當啦，假設係學業成績唔理想咁樣啦，好多家長咧就會攞埋其他一啲考慮因素嘅，譬如可能老師打電話嚟講你嘅表現係點啦，或者其他嘅同學表現又點解同你又唔一樣啦？咁變相咧，我覺得個小朋友咧可能就唔係好集中明白自己點解今次會失敗咧，譬如可能個分數唔高咁樣，咁就將嗰個嘅集中點咧就分散咗。到底係要執重老師嘅説話，執重人哋點解考得叻過我，定還是係我今次咁樣咁差，係咪就代表我唔得咧？咁樣， 我估你都會估到我嘅答案，就一定係幫小朋友去睇翻佢自己嗰個情況多啲嘅。老師打俾家長，好多時候可能老師提供資訊俾我哋啫。我唔排除老師可能都有少少，家長你留意啲啦。咁但係老師都係想小朋友改善同進步，因為有啲時候，譬如話某啲科唔合格，有啲學校係會有留班嘅情況 嘅。 相比起同學仔，佢個分數未必係最好，或者未必達標。咁呢個都係一啲嘅警號，或者一啲嘅信息話俾我哋聽，佢個能力好似未係理論上喺個大圍，即係大家都應該要達到呢個程度嘅底下，佢達到喎。咁但係可能係老師啦，定抑或學校翻嚟嘅消息就係話，同學仔相比起你個仔，咁你個小朋友，你個佢哋好啲喎，咁唔等於小朋友一定有問題嘅。我哋將佢睇成可能某啲位佢真係未必係佢最強項，或者的而且確呢個係佢嘅弱點嚟嘅。點樣將呢個信息話俾佢聽？係老師係打過俾我哋㗎，今次測驗翻嚟個成績唔理想喎。你可能是真的代表同學仔差一啲，但是我哋都話翻俾佢聽，我哋要留意嘅信息就係我哋點樣去下次改善。因為如果我哋將個注意力焦點放咗喺失敗嗰度，咁小朋友就會好氣餒噶啦。咁但係我哋將佢，因為我哋改變唔到一個過去嘅事情啊嘛。我記得我個仔同我講咧，佢嗰次咧有一個比賽佢輸咗。佢呢日嚟同我講，佢話：媽咪，我想有時光機。佢話我想翻去嗰日個比賽，改變翻個賽果，都幾有趣嘅佢嘅諗法。咁但我哋都要话翻俾小朋友听，你有呢个谂法，即系话其实你唔喜欢呢个结果，或者你唔喜欢呢一个事情，唔紧要 ，OK 嘅，唔喜欢系 OK 嘅。咁我哋去谂，我哋到底留意翻一啲我哋改变唔到嘅嘢，定因为我哋将个焦点放翻喺我哋将来仲有能力控制到嘅嘢咧？ 所以我觉得咧，家长其实都要帮手梳理一下，因为家长嗰个嘅人生经验丰富啲啦，亦都会成熟啲去分析问题啦。其实无论系任何嘅外来意见，或者系人哋其他人做唔做得到嗰件事都好咧，都唔系最重要，就千祈唔好将呢一种压力咧就放咗落去，投射咗落去个小朋友身上，反而可以咧就系诱导下佢去尝试下唔同嘅范畴啦。喺其他啲方面，可能佢比较擅长啲，攞得到好嘅成绩咧，可能变相亦都可以鼓励到呢个小朋友，对于任何嘢咧都抱有一个期望，同埋唔好放弃，可以继续尝试噶嘛。 我或者甚至乎我同自己个仔讲，嗱，不论赛果系点，你喺我妈咪眼中咧，你都系呢个世界上最可爱嘅小朋友嚟嘅。我哋唔用比赛成绩，用学习成绩推断呢个小朋友系咪可爱，因为每一个小朋友自己生都系可爱嘅。话到呢个信息俾佢听，话俾佢听，你将会成为佢最强后盾。失败与否唔最重要，我哋准备好做到最好。但系我哋都有预期，就系如果唔成功嘅时候，我哋点样面对？咁其实都唔错嘅选择嚟噶啦。 无论系比赛定还是系考试，其实都系对于佢发展成就同埋兴趣嘅一种肯定。咁所以父母都可以继续陪住小朋友喺呢一啲发展上面攞到更加多嘅肯定，同埋就算今次咧未如理想都唔紧要，记住啊，就算系失败咗都可以屡败屡试，呢一种精神先至系勇气可嘉， 唔失败先至系学习嘅好机会啊嘛。 好啦，今朝早同 Jamie 讲住咁多先，我哋一齐努力咯， 大家咁话啦， 好啦，拜拜。 垂头凝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 someone。 沉重得像挥别至亲，颓丧地在赤道独行，每步行过却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天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成就我，死不去，只要等够明日会争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浪跌撞，靠每步走出的宽广，伤过但再生以后就强悍，悬崖边走了几里路，却步我看着深深的发早，迎着风一天会到。 早上时间九点十八分，刚刚听过有维斯的《悬崖有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有一只流浪狗，每日都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它成日出现在地铁、巴士、电车等等，路人都会将拍到它的相 upload 上网。这只流浪狗懂得出入地铁的入闸机，懂得去坐船，还懂得在地铁车厢那里霸晒成排座位来睡觉。但是它亦都懂得先让乘客落车，自己才上车。慢慢这只流浪狗就被人改了名叫做 Bogey 了。伊斯坦堡市政府安排了兽医帮 Bogey 植入晶片追踪，方便追踪它去了哪。他们发现原来 Bogey 成日都搭电车，行走的地方之间的距离全长成27公里，经过19个站的。那即是 Bogey 可以自己横跨欧洲和亚洲之间。最近还有人帮 Bogey 开了社交网站，现在都超过好多万人 follow 他了。现在 Bogey 还做了这个汪星人界的旅游 KOL 添。中意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啊，又话放姐，早晨放姐。 Hello， 早晨啊，白杨浩，你好啊。 你好啊，咁啊，有啲咩点唱 呢？系我亲家外婆咧，佢啱啱初八生日啦，咁啊，补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咁啱呢，九号又系佢嘅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哋一般嘅印象咧就系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嘅时候咧，佢哋嗰个保护率咧都唔及得正常人。但喺呢个疫苗当中咧，而家嘅数据咧就令人鼓舞。咁其中一句咧就系讲嗰啲慢性肾衰竭，又或者系有少部分嘅数据咧，而家出咗咧系佢哋洗紧肾，更加系做咗肾移植嘅都有。佢哋嗰个保护率咧去到八九成。其实好贴近正常，争少少，但系我觉得都几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有阿畅畅，阿畅刘畅喺度，系嘛？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嘅《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啊，今晚7:10。咁啊，今晚咧嘅主角咧就系香港嘅四人女子乐队 Wiz。咁啊 ，Wiz 系根据佢哋自己嘅解释啊，官方解释，佢哋就系解啊，喐得好快，唰一声咁过去咁话。咁、 哦、 啊，代表啲咩咧？就原来佢哋啊，希望透过佢哋嗰啲好轻快，但又好 upbeat 嗰啲音乐啊，向大家讲咧、嗯、啊，时间飞逝，要活在当下，好好去享受生活。呢、哦這个乐团信念啊， 啱啊，系都系我信念，时间真系飞逝得好快，珍惜光阴啊吓。 系时候食翻个早餐先啦。 咁啊，今晚小白记住要欣赏下呢、這个。 梗系啦。 天派对啊， 好 咁啊！除咗呢个节目之外咧，紧接住去到今晚7:35有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咁啊，继续有健身教练啦，去教大家一啲健身嘅方法。咁啊，今晚佢教大家唔同嘅拉筋嘅动作啊，去放松肌肉。 嗯， 另外亦都有注册营养师啊 Anson， 咁啊，就继续同大家讲下营养价值啦。咁啊，今晚咧好多老友记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好多老友记喜欢饮茶嘛。 是啊。 咁啊，今晚营养师咧同大家讲下咧各种点心嘅营养价值。 哎，一定要睇啊！点心咧，你嗌下嗌下，唔觉咧食咗好多、 啊。 就算其实唔系食好多咧，都好易超标噶。 系咧。 系啊。 好多嘢好似好肥腻咁噶嘛。 系啊。 咁啊，今晚营养师会教下大家路啊，即系点样咧系有一个健康嘅飲食配搭喺茶楼嗰度啊！ 哎，咁啊好啦，哎，去茶楼唔使心慌慌啊，唔好谂住。 大家可以健健康康饮啖茶，食翻个包啦。 啱啊，啱睇啱听。 嗯，咁啊，去到跟住8:00夜晚啦，由香港故事忘忧日常，咁啊，继续咧系揾嚟一啲寻常嘅香港人，讲下哋呢一两年嚟咧点样去减压，去到忘忧啊。咁啊，今晚咧请嚟两位露营嘅朋友，露营友啊，咁啊。佢哋咧好，佢哋即係因為工作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壓力，又或者面對好多困難，咁佢哋就發現咧，原來上山去露營咧，聽住嗰啲柴火燒到噼哩啪啦咁樣咧，係可以幫佢減壓嘅。係、哦。咁啊，但係咧，佢哋即係上去露去野外露營咧，即係通常都帶得好輕便噶嘛。佢哋唔係嘅喎，即係佢哋食得簡單，但係佢哋話絕不簡陋，係佢哋嘅露營宗旨嚟嘅。係。咁啊，睇下佢哋點樣可以好超咁樣去到露營，去到減壓啦 嚇。有好多朋友都係今次咁去露營或者去 camping 嘅時候咧，其實都話帶曬好多嘅煮食工具啊，跟住咧又會煎扒啊，跟住又開支紅酒啊，好 chill out 咁樣啊，跟住甚至乎咧會即席。整一啲快速嘅甜品啊，咁样咧，跟住好似有四 甜品都有好劲喎， 系啊，有四五道菜都做得到啊，更加咧有啲佢哋会带个冰箱去噶嘛，连雪糕、雪巴都可以即席做得到咯。咁你成件事即刻谂到，喂，喺个画面嗰度 camping， 哇，有雪糕食， 系 嘛，真系做到，真系做到俾你。 露营地点好紧要啊，行成个几钟嗰啲就搞唔掂啊， 嗰啲搞唔掂，可能半个钟嗰啲可以试下玩下啦。嗯， 系啦，咁啊，好快同大家介绍。今晚10:00一齐闯天涯，绿野古巴加勒比海之旅上集啊，一连两集，今晚是上集。咁啊，通常大家去古巴咧都系睇露野车嘅啫嘛。 系啊， 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带大家去睇下绿野古巴，即系睇下佢哋嘅生态啊。 嗯， 即系原来古巴咧有好多原始嘅地貌，咁啊养咗好多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即系包括系咩咧？全世界最细嘅雀仔、及蜜蜂鸟啊，咁啊仲有好多啲蚌蟹嘅佢哋大千曬啊，等等啊，捉蛇啊咁樣，咁今晚可以大家欣賞下啦。 好，唔該曬阿暢， 唔該曬，拜拜。

不过仍然有好多人喜欢着西装揸私家车出入高尚地方嘅。到底是因为自己喜欢，还是系惊人哋点睇自己呢？其实理得人点睇啊？而家自己最开心嘅生活就系着住 T 恤牛仔裤坐巴士行下自己中意嘅地区。上个礼拜去咗一转深水埗，本来想去一间平时帮衬开嘅小铺，点知去到见门口装修紧，原来已经关门大吉，顿时有啲失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唯有找另一间，见到有间烧味铺，不如吃饭个烧肉油鸡饭都好。这间铺头门面和周围见到的烧味铺没分别的。你会见到师傅隔住玻璃在门口切紧叉烧，有几张细台，顾客吃紧喜欢的嘢。我揀了一个在墙边的座位，之后同其他人一样享受自己的烧肉油鸡饭。食咗两啖，望望墙上贴咗一张纸喺度，写住年轻要活得痛快，年老要活得自在。心谂咁奇怪，一间烧腊铺点解会写啲咁嘅嘢喺度呢？再望下另一边，第二张纸写住，既然过了这一夜，就要翻过这一页。另一张就是，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四公里之内却不联系。全部都是金句，充满人生智慧。真是没想过一间在深水埗的烧味铺竟然会有些这么有哲理的说话写了在这里。就算去一些高贵地方一流餐厅，都未必见到可以令你反思的东西，反而是着重叫你继续享受珠光宝气物质优先的生活。我手上的筷子夹住一嚿烧肉，望住墙上另一句，让你惶恐的不是变化的世界，而是无从安定的内心。呢度到底系一个乜嘢地方？一路陪住大家食烧味饭嘅就系呢啲充满哲理嘅说话。喺门口埋单嘅时候见到呢一张，在本店消费后影响很大，恋爱成功了，合同签成了，职位高升了，彩票中奖了，心想事成了。短短几句说话令我发出一个会心微笑，仿佛啱啱去完一个俗世中的桃源，高手真是在民间。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难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咪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知几许皆有，悲笑悲欢定必有，饮翻杯冰冻啤酒。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要睇到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凹得个漏，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凉凉地咧，喺屋企煮饭咧，最中意就系攞个煲出嚟、一锅咧，咁啊里边就有好多餸啊，甚至有啲汤咧，咁啊热热地咁样捞下饭咧就好正嘅。所以今朝咧，我就想讲下整呢一个嘅大虾豆腐锅。我好中意整大虾锅咧，就因为咧切咗嗰啲虾头出嚟咧，跟住攞啲油爆一爆佢，咁佢就会有嗰啲虾嗰啲香味啦，有嗰啲红油出咗嚟啦，再落少少姜片同埋葱，再爆一爆佢咧，其实已经劲香啦嘛。咁你咧就其实就嗰啲虾头千祈就唔好嘥，就做咗呢个步骤之后咧，其实佢就系一个精华嚟嘅，加翻少少水啊、少少酒啊，同埋少少豉油咧，其实已经就变咗一个好似锅底咁嘅东西噶啦。 系谂到都觉得正。 系啊，就攞翻嗰个汁咧嚟到煮其他餸。咁譬如我今次讲呢个大虾锅咧，你因为要有呢个虾头做咗嗰、那个即系好香嗰个嘅底嗰、那个 base 啦。咁其他餸咧，其实你可以拣即系色随转变啦，豆腐又得。金菇又得，咁总之咧，你就拣啲索味噶啦。咁之前咧，我试过买嗰啲台湾地区嗰啲蜂巢豆腐，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就可以即吸咗嗰啲汤， 好似成个海绵咁样吸晒， 系啦吸晒嗰啲 红虾味添， 系啦嗰啲虾头。 一谂咧，我唔系谂住用大虾做，谂住用啲红虾，西班牙红虾， 都得都得。 好耐冇食啊，搞到我头先口水都自然咧。逼咗出嚟啊！ 系啦，咁嗰个步骤咧，记得譬如你话即系清洗咗啲虾啦，咁你嗰个虾头要嚟头先爆香咗个镬啦，熬汤咧，咁之后咧你要捞翻起晒嗰啲虾头啊、姜片啊、葱啊咁啊，捞翻起佢，咁之后就攞呢个汁咧去做你个煲，咁你可以放嗰啲豆腐啦，头先讲嘅金菇或者你中意其他一啲菇类，跟住放埋你嗰啲虾啦，因为头先用咗个头啫嘛，其他嗰啲虾啦咁啊，去咗啲肠咧就煲埋一煲，咁煮佢咧可能十分八分钟。之后最后剩翻少少芫茜啊，少少葱啊咁喺面咧，哇，其实已经好正啦，热辣辣一煲。 你呢个近期嘅最好推介，可以 啱你口味啊！呢个终于 最中意啊，因为本身咧攞虾头嚟熬汤咧，都系西餐咧好必好常见嘅。 系啊， 咁如果你嗰啲食材买得好咧，其实咧十拿九稳嘅。不过有一个小嘅 tips 可以提供，你攞虾头嚟熬汤啦。熬西汤又好，好似头先 Kitty 咁样，用佢嗰个 fusion 少少嘅方式嚟做咧，嗰、那个虾头个壳咧要小心啲处理，因为好多时候咧会有啲碎片，嗰啲碎片咧会咧惨到你个口嘅咁样，咁呢个咧就要好好咁去留意翻啦。 系啊，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头先阿 O 咧讲真系啱啊，虾头咧的而且确熬汤嘅时候咧，好容易有啲碎嘅。咁所以咧，譬如我用呢一个煲长身嘅煲嘅，咁高少少嘅，咁煲完一大扎嘅虾头之后啦，啲汤梗系好饮啦。咁如果要隔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悭功夫。就直接攞第二个煲，揾个嗰啲筲箕啊、呢啊啲，倒落去第二个煲嗰度。即系 隔佢一重先， 系啦，咁你直头咧就所有嗰啲渣咧碎咧一次过隔晒。其实呢个咧你虽然要洗多一个煲，但系功夫其实系最快最方便， 系啊，好烦啊。 点解？ 洗多个煲啊嘛，煲一煲汤用两个煲。 但你洗一洗啫，食嗰个又安心，系咪先？ 力尽完美，因为有阵时虾咧未有两条咧，好似头发咁样竹须嘅，有阵时啜咗落去碗汤嗰度咧，你都觉得唔系咁好，所以咧小白嗰个方法咧就。完全咧可以力保不失啦、 啊。其實一次過啫嘛，你只係倒一次啫，然後將我另外嗰個煲咧就洗多一次。你已經唔需要又唔知不幾廿次啊，跟住又要揾嘢壓啊，跟住又要夾啊。 咦？你都用蝦頭熬開湯啊？ 梗係啦， 真係好香嘅，真嘅。 蝦頭熬湯真係 係 啊, 啊, 啊, 啊, 啊！你如果煮個面啊，個湯底係呢、這個真係不得了啊！ 係 啊, 啊，我媽咧整鮮蝦銀針粉咧，佢、 哦、 就係用大量嘅蝦頭去熬嗰個湯。跟住咧就要啲有啲豬肉咧又炒過啊、醃過啊，跟住就擺埋落去嗰個鮮蝦銀針粉入邊咧，真係我最中意食嘅其中一個餸。 阿 T 煮嘢好好食， 真係好嘢！鮮蝦銀針粉呢啲本身係酒樓先食得到嘅嘢，你竟然喺屋企可以食到。我仲記得係新蒸武門入邊，阿蕭澤哥跟住嗰個正所謂 鮮蝦銀針粉， 正所謂師奶，唉，算啦，唔好講啦，交翻俾你講啦 嚇。好啦，今日正式講享樂時代啦，咁啊想讲咩？其实都同食有关嘅，咁但系又同睇有关、哦 嗯， 因为最近咧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咁有两日咧就松咗出嚟啦，系咪先？咁于是乎咧就揾一啲嘅剧集睇，咁我见到有一套嘅剧集咧望起出嚟嘅时候，都其实都几小品式嘅，咁、就一套日剧咧叫做《绝味之路》，系、 哦、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系咪嗰个专系去嗰啲就嚟执笠嘅铺头光顾嗰间？ 冇错啦，咁但系咧其实佢本身嘅原意咧。不是去就嚟執笠嘅鋪頭嘅，咁講個男主角咧，咁佢就每逢星期六日嘅時候啦，咁就會得閒咗嘅，因為點解咧？老婆同個女咧就要去追星，咁於是乎咧就佢一見到依個日曆嗰度圈咗啊，佢哋要出去其他地方追星咯，咁佢咧就自己得閒咗啦，咁啊有啲條件嘅，咁我覺得咧其實。就算在香港的朋友或者都有很多男士又女士都總之有時間空了出來不妨可以試一試這種的玩樂方式、因為它呢有幾個規矩的第一就是它、星期五、夜晚可能放工之後就出發啦、然後呢就它、在外面呢它為了省錢省、燃油費還有不需要、太多的住宿費呢所以它會選擇了你就車中泊的、它當然就不是說好霹靂嘅車中泊啦，即係入邊有曬爐具啊，就係主食啊嘅車入邊，唔係嘅，佢係普通一架最基本嘅車嚟嘅。咁、佢就真係佢好彩就係因為個後座位攤咗落去之後咧，佢可以瞓喺個車入邊嘅。咁、如果你話喂我架車再細啲嘅，咁你咪瞓喺個自己個座位嗰度咯。咁如果你話喂我連汽車都冇嘅，咁你咪。省決咗車中泊呢翻，你第二日之後先至再出發咯，係咪先？咁佢嘅做法就係因為佢嗰個背景咧喺日本啊，咁啊變咗咧佢需要揸車嘅時候，可能都係講緊揸兩個幾鐘頭、三個鐘頭咧先至去到嘅地方，講緊都200-300公里以外嘅。咁如果你話香港嘅話咧，咁我諗呢段時間都問啲啦。咁如果你就算有中港牌咧，你揸上去就可以去到啦。不過而家你要過關又剩又要隔離咁樣，咁、所以你在香港揸車長嘅可能都係講緊100。松少少，其實已經好長， 已經好遠噶啦， 已經兜咗唔知幾多圈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喺香港嘅，其實我覺得搭車都得嘅，咁啊可以喺車上面享受一下自己嘅旅程。咁佢嗰個純粹喺邊度咧？佢就係話係自己一個嘅 game 嚟嘅。咁你就自己一個人嘅體驗，而且咧佢由開頭咧，佢去諗住嘗試一啲叫做舊鋪啊，諗住舊鋪佢不嬲都唔會入嘅，不過試過一次之後佢就翻尋味啦。因為佢話原來入邊咧。嗰啲嘢咧真係平靚正，咁如果換轉係香港嘅，咁大家可以去下一啲，譬如屋邨嘅老店啊，入邊可能真係會發現咗咧，就係香港你一直以嚟唔知嘅另外一面，係 噶， 係啦，咁你就可以揾到原來呢一種嘅味道，雖然都係香港嘅食物，但我竟然間係未食過、啊，又或者用呢個價錢嚟享受到呢一種嘅感覺、啊，甚至乎咧你可能。可以好似呢個劇集入面嗰啲主角一樣咧，咁佢就可以同嗰個老闆傾偈。然後咧，你亦都體會到原來每一間鋪頭佢哋嗰個經營嘅故事啊。因為有陣時都係嘅，譬如我去買腐乳咁樣，咁買腐乳嘅時候又會同個腐乳老闆傾下偈啊，講下你係咪諗住將成間鋪頭留俾你個仔啊？佢唔係啊，我仔去咗玩音樂啦，咁啊，佢都唔會接手噶啦，咁樣，咁你又知道啊，原來呢一間嘅鋪頭咧，佢嚟緊可能多10年多20年咧，佢有機會咧就即係結業啦咁樣，咁但係你又會諗第二樣嘢咯喎， 咁呢一個味道或者呢間鋪頭富裕又好，或者香港一啲鋪頭，呢啲真係家庭式嘅製作嚟。 係， 你呢種味道食咗你好中意嘅話咧、 哦， 有機會呢種味道咧。喺将来会成为绝响噶咯， 唉，咁又系，可能突然间发咗达，哦，卖铺卖盘唔做啦，咁你就冇咗嗰个消失嘅味道 啦。系啊，嗱，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啲铺头真系，如咁讲米线咁样，咁、以前米线可能一两间大家就觉得哦呢间米线特别好食嘅，食啊食啊咁啊受欢迎啦，于是乎开分店咯。你有冇发觉其实开第一间分店咧，啲人已经话喂，其实隔篱街啫。啲味道已經大家會唔同咗味噶咯喎， 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嘅，一轉一轉手咧，就流失好多客人噶啦。 係啊， 唔好話轉手，有陣時轉咗裝修嘅。我記得有一間鋪頭啊，其實都係嗰班人做嘅，只不過上一兩年咧，疫情期間咧、就冇乜生意啊嘛。咁啊，老闆過往開咗十幾年鋪，即係都唔多唔少都賺落。咁啊，唉，冇乜生意，我哋裝修三個月啦。裝修完之後咧。你即係食唔到嗰個舊嘅味道咧，即係佢係張台又要少少污糟啊，啲筷子啊有少少起跡啊，嗰鵪鶉咧燉十次都燉唔到出嚟啊， 實咗實咗。 咁你先覺得正啊，佢所有嘢換到促新咧，即係好似美輪美換咁樣。 不過最容易轉口味就轉一樣啫，轉咗個師傅啫嘛，即係轉咗個廚房個師傅，其實所有嘢都唔同曬。 係啊，好似譬如大埔區有一間食魚蛋粉牛腩都好出名，咁又有新鋪有舊鋪噶嘛，新鋪咪。结业咗咯，系咩？ 系啊，我即系广福道嗰间结业咗啦， 系啊系啊， 即系翻红，即系转弯嗰间嚟咗， 系啦，得翻转弯噶。咁你咪会睇到哇，其实两间虽然个名字一样，咁但系即系大家都会。中意翻咧就係舊鋪嗰個情義結嘅， 係嘅，有情懷啲嘅，係 啊。 咁同埋做生意都難嘅，有時你將佢成個 scale 擴大咗咧，其實好多嘢都未必咁容易受到控制 嘅。係啊， 所以有啲餐廳咧，你見佢哇成日都坐滿嘅，即係成日都 full booking 啊，冇得 walk in 啊咁樣咧。但係佢亦都唔會將佢個鋪你話擴大或者租埋隔離鋪，跟住請多個師傅，因為佢又唔會嘅。 係啊， 係啦，因為佢就係要保持翻呢個水準，或者佢可能有啲獨門秘方。唔会传出去点样啦，咁总之永远咧你就要早啲 book 位，就系、因为佢咧能够serve 嘅客人嘅数量有限啊。 系啊，嗱，例如我自己以前做过寿司吧啦，咁我自己都知道，其实每一个餐厅都去经营嘅时候咧，例如我净系话切鱼生咁样，每个师傅嘅手势都不一样嘅，可能有啲师傅咧就切得厚啲，正正就可能因为呢个师傅切得厚，佢就留住咗啲客人。咁、如果佢开咗一间新嘅铺头嘅时候， 切得薄， 系啦，佢切薄咗，跟住啲人又唉，梗系啦，佢。新鋪嘛，要慳皮嘛，即係會多咗好多負面嘅嘢出嚟。 其實可能未必，好隨心嘅啫。 係啦， 成日都係啊，去啲餐廳又話：，唉，今日梗係啦，跑馬嘛，個師傅冇心機炒咁樣。你跑馬都有半個鐘頭 hit 噶嘛，浪縮咁樣長長 輸咗馬啊嘛， 輸咗馬， 輸咗馬機會大啲。 跟住到今日，琴日輸咗馬啊嘛，再賴禮拜三又有跑夜馬。 今日做咩咁好食啊？贏咗馬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時間嘅時候，不妨可以好似呢一個我介紹嘅劇集咁樣咧，就揾啲空間俾自己，即係一個人咧去試翻一啲我哋喺我哋身邊嘅味道咧，原來係有一種特別嘅感覺，因為你太多人有陣時候你嗲唔真啊，你可能掛住傾偈啊，可能掛住玩啊，依家最常又掛住玩手機，你成日擺低個手機去試一下一啲咧，即係傳統嘅一啲嘅餐廳，佢哋嘅味道，因為即係佢講得好啱，就係一種嘅味道咧，佢有機會真係會喺呢個世界上消失嘅，因為每個人個廚藝或者佢落鹽，可能呢個都落多。少少啦，係咪？咁個味道又不一樣，個火候又可能佢燜多一分鐘。原來關鍵就係嗰一分鐘。咁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喺坊間啊、自己身邊啊揾下多啲唔同嘅味道啊 嚇。呢個都幾似孤獨的美食家， 似㗎， 一個人去即係尋。 但 係 佢就温文啲，我覺得整個劇情。 好，咁啊，試試佢。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系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